及斯坦伯格。台湾中央社引述知情人士话，多德的访问团将会在台湾逗留三日，期间将会同蔡英文总统、台湾安全部门及外交高层见面。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表示，此行属于非官方性质，是为纪念台湾关系法通过42周年，是应总统拜登的要求派团访台，传递美国对台湾及民主的承诺。南韩过去一日新增73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事隔六日确诊个案再度超过700宗。在731宗确诊个案之中，超过700宗属于社区感染病例，目前累计超过111,000宗确诊。另外，新增7宗死亡病例，累计1782宗死亡个案。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东部地区，而大低气压舒力基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早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16点，升413点，总成交金额38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9点，升1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3.5，升15.5；美团288.8，升12.8；阿里巴巴236.2，升3蚊。蓝光加宝服务51.85，升3.5；东方海外国际108.8，跌16.6；吉利汽车20.5，升1.26；比亚迪股份177.4，升9.1；小米集团25.65，升7.5；京东集团306元，升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69，瑞士法郎8.446，澳元5.94，加元6.196，新西兰元5.482，欧元9.294。每百日元对港元7.1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674点，跌77点。港金现价报16,19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16美元，卖出1,74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退出。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挤塞，龙尾在清丽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在浪翠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行车缓慢，车龙在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格恩平屯门、葵涌道丽景桥底荃湾、沙头角公路万屋边粉岭、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 有快乐。 芬臣，我最近有铺人啦。 咩人啊？ 系 polling 嘅人啊。 哦，系投票人， 咁就要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啦。 留意甜淡情怀同音乐情人，每日精选两首歌曲，俾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投中得票歌曲最多嘅听众，更加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拣。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截止噶啦。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嘅。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桂花田。 系啊，又系我哋两个啊。 系喎、啊，又系我哋撑台嘅日子、 啊。系 啊， 啊， 今日系特别啲、啊，今日系冇预计嘅， 系突然其来。 系、 啊，但系突然其来，我哋都有作准备，系、 嗯、 啦、啊，因为佢琴日已经预告定，佢会请呢、這个 有可能， 亦系啦，系有可能攞定呢个叫 嗯。 打疫苗第二針之後的假期， 是啦，希望不是很大件事，只是需要唞下啫。阿曾志豪， 是啦，咁啊豪仔，因為咧佢琴日咧要打第二針， 是 啦，咁所以咧，但系由於咧坊間就係咁傳咧，就係講緊話打兩劑疫苗咧，第二針咧之後咧就嗰個反應比較大啲嘅，咁所以咧佢就話唔希望我冇事啦，咁總之就係我會繼續去打嘅，因為都call 咗去打嘛， 可能咧听众都会好关心啊，即系阿豪仔，哇打完第二针 有啲咩嘢咧？ 休息啊，咁究竟佢个状况系点啊？咁样 咁啊，讲翻佢嘅留言咧， 佢好似话主要都系头晕系嘛？ 头痛， 哦、 痛同晕啊，好真 系 好远啊， 头痛，哦头痛， 头痛，同埋咧就话咧手软脚软，系、啦，佢意图或企图咧，佢就话都想翻嚟嘅，由于佢都话佢冲埋个凉啦，希望睇下佢有冇咩事啦。咁样，佢话唔得，都好头痛啊，手软脚软啊， 系咯，头痛啊，有好多种情况 啊，究竟系 即系有究竟系边一种嘅痛法咧？揦住揦住嗰种痛啊， 定系爆炸啊，定系增加啊，冤啊冤下，我真系头痛，讲形容头痛咧，都真系讲几多？ 其实都知道有唔同嘅头痛嘅， 系啊系啊， 有啲咧就喺个头嘅后尾枕。 嗰、那个位度冤住痛啦。 最憎就喺嗰个云遮嗰个位置痛 啊！咁啊，所以就希望佢唞过咧就冇事啦吓。咁呢啲都系一啲 反应， 正常反应啊。 系、啦，因为咧即系报纸呢一报章啦，都或者政府都讲咗啦，话其实咧打第二针咧个反应咧比较强 烈 啲嘅。咁啊，例如有啲咩咧？譬如打科兴咁计啊吓，打第二剂嘅嗰个临床数据咧，就系话咧嗰个针口会痛啦。咁即系话你打针个吉个位啊，系咁啊，呢啲好多时咧。我哋都知道噶，咁打其他疫苗或者打其他针咧，我哋都会试过，嗰、个针口有痛嘅，咁系啦，第一剂咧就痛多啲，第二剂系痛少啲嘅，咁啊，跟住咧就话啊，第二针嘅时候咧，嗰、那个叫做咧，依家讲紧科兴啊，咁佢就话会觉得攰嘅。咁、但系咧，原来咧佢哋反应咁样过，第一针咧就会强过第二针嘅，会攰啊，出现呢个攰啦。 哦，佢系攰嗰样嘢，反而第一针。 系啊系啊系啊，咁跟住咧就话头痛，出现头痛嘅咁样，头痛咧就系有2.5% 啦，咁第二针咧反而有1.7%，呢个咧就系讲紧都系科兴啊。咁跟住咧就话肌肉痛，肌肉痛咧就都会出现嘅，咁第二针咧佢系冇资料嘅，咁第一针系有嘅，不过轻微嘅，咁跟住发烧啦，发烧系相对地咧系高少少嘅，咁就有3.几%啦。咁第二剂咧就话会冇发烧嘅，呢、這个就系讲紧相隔两剂28天啊，香港做法。咁至于14天咧就反应系会多啲嘅吓，同一道理啦。咁但系打呢、這个BioNTech 嘅时候咧，佢话 即系伏必泰 系啦，16至55岁咧佢就话啦，伤口痛。都几痛下噶，我见到佢嗰个数字咧，有83% 第一剂会痛啦，第二剂就有78%，但系相对地咧，第二剂咧个反应咧系比较头先咧科兴强好多咧，就系譬如攰啊，攰咧第一剂就47% 啦，第二剂会有59% 噶，系啦，即已经增加咗啦。咁至于头痛呢一部分啦，咁咧佢就有42% 第一剂啦，第二个。第二劑咧係升咗10%，有52% 痛噶， 咁就包埋啊！ 我諗係頭痛，應該係豪仔應該就係出現嗰個痛啦咁。 咁、都 係 呢啲係預計咗嘅嘢， 係啦，有數據嘅， 正常 係啦，因為第三期嘅臨床數據嚟噶嘛，跟住咧就話肌肉痛啦咁，肌肉但係。人哋又话肌肉痛咧，但系佢话佢手软脚软。阿曾总佢话佢手软脚软啊。咁肌肉痛出现咧，就话第一都系21%啦，第二都系37%嘅，真系升咗嘅。而发烧嗱，讲翻发烧啦，我见到佢啲数字咧系黑咗好多噶。第一剂系有4%，第二剂系有4倍。16% 噶，咁、所以咧就呢、个系16至55岁啦，打针啦，呢、个系嘅呢个反应，我都系计翻阿曾志豪，佢应该有嘅反应就系出现咗呢个52% 嘅头痛噶。 啊，咁其实呢一啲嘅叫已经预计咗嘅副作用咧，咁如果大家即系打完一针好两针好呢、这个疫苗啦，都有约莫咁样嘅状况咧，变咗自己都唔需要话太过惊啊，自己吓自己咁样啊，都系。属于正常嘅，咁但系如果呢种嘅情况系持续嘅话咧，咁啊真系要及早快啲揾个医生问问先啦吓。 系啊系啊，嗱咁啊，即系至于5至6岁以上咧，嗰啲嘅情况咧，其实都系会个反应系大好多嘅，一样有呢啲反应嘅。如果大家咧开始陆陆续续咧打你嘅第二针嘅时候咧，咁你就望下究竟你会唔会出现头先我所讲嗰啲情况啦？会针口痛啦，疲倦啦，头痛啦，肌肉痛啦，同埋发烧，最多。就是讲紧系发烧，即系会出现呢个发烧症状嘅，咁所以你唔使担心。 系啦，平时咧即系以前讲话打呢、這个流感针啊，都有机会系会发烧噶嘛，打完之后咁样，咁所以都有个概念咧，都知道啲疫苗咧打完之后咧会有一个咁样嘅。副作用嘅，咁亦都係代表住咧，某程度上係代表住咧嗰個疫苗咧係產生咗效用啦。係 啊，即 係 話 係 啊，真係打咗落去嘅，唔係假嘅。 喺你身體裏邊咧都要打仗噶嘛，佢都要認一認呢一個走入嚟嘅嗰個疫苗咧，嗰款咧，咁打一打仗，咁所以就有少少嘅高有少少嘅發燒嘅情況啦。呢啲都係。是常識嚟嘅，都聽好多係咁樣嘅情況，就唔需要自己嚇自己。咁我哋俾阿曾志豪咧，今日無端端多一日休息啦。 係啊，俾個好心情你，希望你開心心聽住風騷快活人直播室有程振鵬、有桂花田、陰到氣温，相對濕度82%。 不用愛神就會開心，因為眼睛耳朵都有那麼。 有李玟呢首歌叫做《好心情》，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唔知屋企嘅仔女究竟会唔会有个好心情呢？ 应该会啦，嘛又可以返返學咯。 喂，虽然咁讲咗，但係挑战嗰个早起身、嗯、其实佢哋都嗌救命㗎喎、哦。如果可以嘅话，不如返晏少少跟住再放晏少少得唔得啊？ 而家係 sorry 系唔得㗎。 当半日咁样噶啦，系嘛？ 系半日啊！但如果咧，就而家个教育局咧，佢、嗯、有个规定嘅，咁啊已经 set 落实咗啦。放咗复活节假之后咧，即系而家啦，有三分之二嘅学即系放宽咗啦，三分之二学生咧可以翻学校咧上半日嘅面授课。 系啊， 咁啊，但系咧中学咧。只能夠選擇上晝或者下晝、上嗰個半日嘅面授課，但係仲、有仲一樣嘢就係咧，加強咗一樣嘢就話唔准喺學校用餐，即係唔可以喺學校食嘢嘅。 咁即係小息都唔可以食嘢咯。 嗱，小息食嘢呢件事咧，我淨係睇到佢哋有小息，但係咧冇講話食唔食得嘢喎。總之係講緊食嗰個 lunch 啊，應該就係、 是即係唔好喺學校度爬飯啊咁樣啦。 啊，係啦，咁因為即係都增加咗呢個風險啊嘛，成日都係除低個口罩嘅時候。咁但係個小息嘅時候係唔可以咧？咁啊嗱都係好似話有啲唔得喎嚇。 亦都有一啲又話可以食喎。 嗱，間間學校又真係唔同嘅，咁可能小學同中學又唔同啦。啊，即係總之而家咧就係話 係啊，有唔同嘅學校咧， 係啊，係啦，係啦。咁、但係問題係咧，而家啲細蚊仔咧個個可以翻學嘅時候咧，冇開心啦。嗱、記住啊，咁啊即係三分二，咁即係話可能有啲同學咧就係、是可能一三五二四六咁樣翻學啦。咁咧我女因為佢讀中學啦，咁、所以咧就可以上下晝啊。咁 佢揀乜嘢啊？ 唔系冇得拣噶、学校规定噶嘛，咁啊，所以即系话你中几同中几咧就系诶翻上昼，其他嗰啲中即系佢有 另一个伴奏啦， 系啊，另一个伴奏咧就、哇！我心谂其实咧啲老师都几吃力噶，因为我见到佢嘅时间表就系咧翻上昼嗰啲咧就朝早八点八点三就开始啦， 已经上堂啦， 唔系系即系嗰啲早会啊，咁跟住就开始上堂啦，去到十二点几就放学噶啦。 咁系咪 keep 翻咁多个咁多节嘅堂咧？ 咁多节就系缩短时间咯，缩短时间咯。咁但系咧就系讲紧就系话系啊。有下昼班啊， 好似赶下一场咁样。 有下昼班啊，下昼班咧，嗰、那个我见到咧就是、如果系同一批老师，我真系唔知佢哋点安排啊。咁咧就一点几咧开始就上到五点几咯。即系我真系以前咧，我哋翻小学嘅时候咧有上下昼班噶嘛，系啦、而家就 系 喺中学嗰个阶段啦。 但系我哋 啲老师咪翻全日咯， 我哋以前嘅上下昼班咧系两批嘅 两批 老师 嚟噶嘛，系啊，所以我即系话啊，而家老师点搞咧咁样？ 真系老师系最辛苦、 啊。系话佢踩足一日嘅，系咪先？因为一系咁讲，一系初中嘅老师系一批，高中嘅老师又另一批，但系有啲全日老师，即系话可能音乐老师啊、家政老师啊，佢仲有啲堂噶嘛。 始终都会有一个别老师咧，佢需要踩足全日咯。 系啊，嗱，辛苦晒各位老师啊！ 系啊，佢仲要兼顾好多咧，一啲系防疫嘅措施咧，啲老师都要 啊，系啊，系啦、啊，系啦、啊，就是、如果佢可以即系话要求打针就打针，可能系即要可能。 要 检 测 又检测咁啊，但系 都好频繁啦。 啊，系啦，但系咧就话咧有人咧就喺度话啦，九龙塘有一间咧好出名嘅私立学校，咁咧佢就唔守规矩，系啦，可能咧就涉及呢个违反呢个相关嘅规定。咁咧就话啦，安排佢哋嘅中学啦、小学、中学部、小学部咧就上昼咧。翻到就是、由朝早翻学咧，翻到下昼两点半。咁、期间咧，仲话咧吓，佢哋有四十分钟嘅小息系可以食嘢嘅。 哦，就系呢啲学校嘅个别安排咧， 就是、我哋頭先講緊話啊，究竟小息食唔食得嘢咧？咁哦，原來有學校咧係有咁嘅安排，咁但似乎就被非議喎，係嘛？受到非議喎。 咩食係唔得咧？因為教育局話唔準食嘢㗎嘛。 咁但係佢小息嘅時候有40分鐘。 係啊，可以俾佢自備小食啦，同埋喺學校裡面買嘢食咯、 所以就引嚟呢一個嘅疑問啦。咁可能啲家長咧就會覺得咁飲啖水都得啩？ 唔係，咁飲水啊當然可以啦，但係講緊係食嘢，咁其實咧就係唔得嘅。 應該咁啊跟大隊咯，跟大隊係你個餐都唔食嘅時候咁啊，你個小息嘅時候就連零食都慳翻唔好食啦。 唔係因為咧，佢就講緊係朝早8點上堂嘅時候，去到下晝2:30先放學啊嘛。咁即係中間其實 佢太長啦個時間。 嗱，應該要有個食飯嘅lunch time 啦。但係問題係講緊教育局唔俾食飯，所以佢哋嗰40分鐘只係可以食零食啊。咁但係有家長喺嗰度即係俾佢仔女翻學嘅時候咯，嚇食小食唔俾食飯餓嘅喎，你去足一日咁樣。 咁即係其實 家長嚟係詐型嘅喎。 咁其實咧。即系最核心个问题就系在于呢间学校喺安排嗰个上课时间系咪太长咧？ 系啊，肯定系啦。 即系你嗰个一过到去2:00嘅时候，你就会牵涉一个午餐嘅问题啦。 系啊，佢而家唔食午餐啊，俾你带零食去食嘅。但系问题系嗰个系正嘅午餐嚟噶嘛？啲家长话喂。咁樣長期落去，喂你咪翻一日喎？你講一日日都係咁翻，會影響發育喎，小朋友。 冇食晏上堂會唔會暈低啊？ 咁咪就係咯，你只係食下零食、蝦條啊嗰啲咁樣，都係冇意思噶嘛，冇營養噶嘛。 咁希望可以從善如流啦，改一改，睇下係咪會做得更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表示，今次将公开活动呼吁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废票，视作非法行为，既是针对有关情况，亦都是回应全国人大常委的相关要求，市民不用大惊小怪。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个人是有自由选择投票与否，或者是否投白票，认为有关法例主要针对有组织、公开呼吁和有广泛影响的行为，屬於破壞選舉，相信三兩知己在地鐵和巴士站等公開地方談論投票意向的行為應該不會受到影響。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湯家驊認為，過往選委會的法律界被民主派壟斷，估計在新修訂之下，民主派可以取得10至12席。他又認為改動之後令到選委會變成更廣泛性和代表性的團體並非絕不可以接受。政府公布修改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立法會分區直選議席減少至20席。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不會考慮再參與直選，他又認為現時將全港劃分為10區，各黨必須事先協調，否則最後只會兩敗俱傷。被問到會不會轉戰選委界別出選，身兼新界社團聯會會長的梁志祥說，有知名度的人士會較佔優，會審視有意參選人士過往的言行，強調自己只會提名愛國者。另外，全國青年新增為選委會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梁宏正認為，參選選委界別的人士應該聚焦年輕人事務，亦都要兼顧國家發展。美國國務院宣布，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將會在今日至到17日前往上海和首爾訪問，討論全球氣候變化議題。 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克里将会在今日稍后抵达上海，星期四和五举行会谈。今次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后首次有美国高官访华，预计克里将会围绕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会谈。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早前表示，克里将会专注讨论气候问题，以及同区内的领袖讨论应对气候危机。拜登将会在今个月22至23号主办气候领袖视像峰会，邀请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等40位领袖参加。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95点，升396点，总成交金额51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1点，升1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3蚊，升15蚊；美团288.4，升12.4。阿里巴巴236.6升3.4，蓝光加宝服务51.6升1毫，吉利汽车20.35升1.11，东方海外国际108.8跌16.6，小米集团25.7升8毫，比亚迪股份176.9升8.6，盈富基金29.18升2.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2，日元108.89，瑞士法郎0.92，加元1.254，人民幣6.541，英磅對美元1.377，歐元對美元1.196，澳元對美元0.766，新西蘭元對美元0.708。日經平均指數報29,649点，跌101点。港金現價報16,19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96美元，卖出1,746.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仲是车多，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码头围道去黄埔方向近住学园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土瓜环道近住浙江街，咁亦都影响到咧就系贝利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崇安街一带挤塞。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去荃湾和沙头角公路曼屋边方向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钟哥，乜嘢事啊？神光第一线几个主持，你觉得佢哋表现点啊？ 崔杰同进步神速，阿奥转数够快，林慧多才多艺，白元浩勤力尽责，个个都100分。 咁你俾自己几多分啊？ 我梗系， 你唔会俾自己满分啩？ 我冇100分，佢哋有，咁我咪即系做得差过佢哋？ 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哋越嚟越讲求速成、即弃嘅文化， 每日嘅垃圾就越嚟越多。 极端气候唔单止影响环境， 甚至危害我哋嘅健康。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英文版， 有我孙圈同你一齐探讨唔同嘅环保议题。记住，保护环境即系保护自己。 《环保新开始》英文版，星期日下昼5点，港台电视30日。 江苏正安常声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我知，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边嘅嘢个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面摆啲重嘢，咁个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而家转咗系10点，仲要系朝早嘅10点钟啊。 吓，即是话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咗风骚快活人里面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好啦，嚟到呢个星期三嘅朝早啊，10点都搭8个啲啦吓，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瞬间看 channel， 今朝早咧，彭仔就准备咗咧，同大家分享咧一条短片咧，呢条短片咧系来自咧呢一个嘅频道嘅吓，呢、这个 channel 咧叫做啊海峡导播，咁佢咧就系、是、以海峡两岸民众咧共同关注嗰啲热门话题，就作为佢哋报道重点嘅一个 channel 嚟嘅。咁啊，入边咧就有一条嘅短片，都话4个月前咧上载噶啦。咁呢条短片咧就写住咧新疆，跟住一个 hashtag。41岁女副院长雪地策马宣传旅游咁。咁咧，撳入去睇嘅話咧，你就會見到咧，哇！呢一位咧係我今日要介紹俾大家認識嘅內地嘅網紅啊。咁啊，佢除咗係網紅之外咧，亦都頭先聽到個介紹啦，即係喺個短片啊嗰、那個標題咧，都已經講咗話佢係一位咧女副院長，咁即係官員嚟㗎啦。咁嚇呢一位嘅女副院長喺條片入邊有咩咁巴閉咧？哇！真係以為咧拍緊戲，一撳入去睇呢一條短片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咧一位哇身披咧紅色白色毛毛嘅嗰啲斗篷啊，然之後咧個頭亦都戴咗咧，好似咧嗰啲大漠之中咧，即係雪山飛狐咁樣啊，嗰啲嘅古裝嗰啲好暖嘅毛毛帽啊。咁啊，成頂都係白色咁樣笠住啊！咁然之後咧就騎咗喺一隻馬上邊， 咁呢一位就見到係一位咧，哇！樣子都娟好喎、啊、一位美人嚟嘅咁，哇！英姿飒飒咁就騎喺呢個馬上邊咧，喺一望無際嘅白蒙蒙嘅雪地上邊咧奔馳咁，原來就係呢一個係宣傳呢、這、一個。當地嘅旅遊係邊一度嘅當地呢？就係、是、呢、這個超蘇縣去幫手咧，去帶動嗰個嘅旅遊業、自己官員自己咧拍翻呢一個嘅網絡嘅短片嚟到咧去吸引翻啲民眾，真係咧親力親為，兼且咧呢位女士咧。佢嘅名字都真係幾架勢下㗎，個名叫做何嬌龍啊，係啊，何嬌龍女士，哇，係好威哦！再加埋佢有一身呢一個紅色嘅斗篷，騎喺馬上邊，真係英姿飒飒。好啦，咁啊呢一位嘅何嬌龍咧，咁啊最近咧原來咧真係恭喜佢啊！由於佢咧咁親力親為啦，又拍片啦，兼且咧。受歡迎嗰下咧，即係得啊嘛！咁啊，於是乎咧，原來佢最近係升官、哦，就係、是、憑住呢一輯嘅宣傳旅遊嘅短片咧，令到佢咧啊，即係即刻咧有官升啊！咁話咧呢一位嘅本來係女副院長啊何嬌龍咧，近日咧就升咗做咧係呢一個伊犁州文旅局。正处级嘅副局长，即系由咧院长、副院长就升咗做副局长啦。咁佢自己咧都讲到明咧，就佢都明白系就系因为咧，佢喺推动咧佢哋自己个院啊嗰个嘅文旅产业咧有关嘅。咁啊，亦都咧佢话多谢啲网民嘅支持，网民就系人民啦。咁点解网民嘅支持咁紧要啊？因为呢位嘅女士啊何娇龙咧，哇！佢嗰個抖音帳號咧都有成超過277万嘅 follower 喎，咁唔怪之得啦，即係唔好再講嗰啲咩民意咧就係浮雲啊嗰啲，其實係有得數有得計嘅，仲可以幫助升官嘅添。咁呢一位嘅何嬌龍咧，佢其實咧喺自己個本來做呢一個嘅副院長嘅時候咧，已經咧經常利用呢一個嘅平台啊，即係網絡平台啦、視像平台啦，嚟到做咩咧？就係、是、帶貨、哦，佢都會做咧直播帶貨嘅嚇、啊。一個官員直播帶貨咩事啊？究竟？原来佢唔系带自己私人公司出产嘅嗰啲货，而系佢嘅直播带货咧，就系、是、都系推动翻佢个院入面咧嗰啲嘅农产品。哦，原来都系咧帮翻自己嗰个地方嘅。啊，真系咁啊，唔怪之得佢啊咁受欢迎啦。再加埋佢嗰个嘅成个嘅造型啊，个包装咧都真系咧。值得咧，值得咩啊？值得我哋香港嘅官员系咪都可以参考一下咧？啊，即系而喺内地啊，都可以有咧咁特别嘅、咁优秀嘅地方嘅官员咧，都可以透过呢、這、一个系啊网路啦，同埋呢一个嘅短片啦，啊，即系叫做新一代嘅一啲嘅媒体啦，去打造翻自己嗰个地区啊，兼且咧亦都为自己嘅官途咧。是鋪了一個好路啊，其實都值得去參考一下啊。我都相信呢，如果我們香港的官員呢都可以借鏡一下或者參考一下啊，不知道會拍些什麼的短片啊，開個什麼的直播呢，就會比較是受歡迎一些呢。如果是這陣子會不會建議一下陳肇始局長都可能会唔会参考一下咁样咧？嗬，打扮得漂漂亮亮，然之后咧可以sell 翻啲咩？我谂都系疫苗啦，又或者系打针前有啲咩准备啊，或者打针后要点样休息啊咁样啊？唔知道会唔会都可以帮补下嗰啲嘅好评啦吓，唔使咧次次见到佢出嚟咧见记者啊，或者系答啲记者嘅提问嘅时候咧，都戥佢辛苦啊吓，都知呢份工唔易打嘅啊。咁啊嗱，内地嘅朋友佢哋嘅官员都一样唔易打，又要骑马啊，又要咧扮得漂漂亮亮咁啊，即系两地嘅官咧都有难处啊，嗬啊。咁啊，我就俾 唔好俾咁盡啦，俾三個心心眼咧。呢條片嘅片主就係阿何嬌龍咧。啊，我都想象一下，如果阿桂花田咧，好似咧何嬌龍咁咧，係戴住一頂咧蒙古嗰啲好暖嘅毛毛帽啦，然之後又披一個紅色嘅斗篷咁樣。啊！究竟佢可唔可以骑喺个马上边咧？定还是会搭咗落嚟咧？ 嗰只马见到我，仲唔去走咗去？仲俾我骑？ 啊！交俾你啦，桂花田。 早几日咧喺网上面啊，睇到咧有一个猫主人，系啦，佢咧就好有爱心嘅。佢同佢嘅心爱只猫猫咧剪指甲，系啦啊，剪脚甲又好，指甲都好啦。佢用咗一个好趣致嘅方法嚟帮猫猫剪。唔养猫嘅咧，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啦？啊，其实帮佢哋剪指甲或者脚甲咧，其实都好论尽嘅。因为同埋佢啲爪咧好鬼利噶嘛，同埋咧佢哋会抗拒。主人同佢剪指甲、剪脚甲，随时分分钟会爪伤你啊！有时仲会咬人添啊！咁点算啊？呢个主人犀利啦，佢用咗一个方法，都真系见到个猫猫样系好趣致，同埋都几好，有人赞佢。佢用咗一个透明嘅器皿，胶又好啊，薄嘅好薄嘅玻璃兜都好啦，系都好啦，系用啱啱好嘅，啱啱好做咩啊？吸住猫猫个头仔，系啦，哇！你虐待啊？唔系，个主人好好嘅，系我哋见到嗰、猫猫一啲都唔辛苦嘅。咁之后咧就笠住佢个头啦，就好似戴咗一个太空头盔咁样啦。咁之后咧就抱佢入怀中，系啦，就咧跟住就同佢开始剪指甲啦。睇到猫猫个样咧好趣致嘅，佢冇挣扎过。啊，明明见住自己只脚趾俾人喺度剪住噶啦，但系自己又咬唔到佢，嗰个样真系好无奈嘅。系啊，就眼金金咁望住，究竟捉咗只脚做咩咧？咁样系啦，好多咧留言啊，都佢劲赞，猫主人好叻啊，谂到个两全其美嘅方法。其中有一个人咧仲话咧，真系试过啊，同猫猫剪指甲就咁剪咋，都已经咧俾佢爪损啦，同埋咬伤啊。咁啊嗱，猫猫爪咧就真系好利嘅。所以咧，平時咧就大家要多加留意咧，佢哋咧就有冇長度啦，啊，同埋一定要俾嘢佢去找啦，否則你屋企嗰啲所有嘅家私啊，你幾靚都好啦，啊啲咩木啊都好啦，佢因為太利啦，咁有找下找下咧，咁你就會開始爛噶啦，同埋都唔抵啊嘛，系咪先？咁点算好咧？咁唔通俾佢着物，着物都冇用啦，着物佢都会吉穿噶嘛。所以咧，一定要买啱小猫猫咧用嘅爪板啊。咁啊，冇办法，但系一定要咧买多几块咧。即系如果你啱啱初去养佢嘅时候咧，佢哋话啦就建议多啲买唔同嘅爪板咧俾猫猫试，因为佢哋咧都几尖尖下嘅。咁啊，佢哋未必你买俾佢嗰个就系啱啦。咁啊，试啱嘅时候咧，嗱建议真。真系建议你买多一块，因为免得咧佢咧即系终于试啱完之后咧，跟住佢就哦烂咗之后咧就冇得再用，你又要再搵嘅时候咧，咁啊就论尽啦。咁你啲家私又嚟又俾佢俾一个啦。咁佢就话啦，文章就话啊，如果搵到啱嘅，咁就建议你镶喺个墙度，即系将嗰块板咧，即系嗰个爪板咧镶喺埲墙度，又或者佢最中意爪嗰个地方，例如。你張梳化，例如你張台腳啊，總之係牆啊，咩都好啦。佢中意成日找嘅地方咧，箱喺嗰度，一來你可以保護，二來又可以誒俾佢找咁樣。嗱，如果真係咧，佢唔得啊，上海啲好多塊佢都唔找啊，總係中意找其他咧啊。咁佢有啲專家就話啦，可以試下咧。揾一啲咧小猫好中意闻嘅一种味道嘅粉啊，佢话揾喺嗰个猫嗰、那个爪板上面咧就可以吸引佢哋。咁啊，网上啲网民咧就话啦，喂，其实真系佢哋都真系几中意闻嘅，不妨可以试下啦咁。系啊，咁啊啲猫猫原来都好趣致下嘅。咁啊，今日咧想分享咧有个 channel 咧叫做米奇不是老鼠啊喵 channel。咁啊屋主咧片主咧就影住应该系佢女女一个3岁嘅小妹妹。系喺屋企养咗都几大嘅，咁咧就养咗几只猫猫，咁啊妹妹咧就追住咧只猫猫咧就同佢做咩啊，同佢梳毛啊， 咁有啲貓貓咧，有時咧佢見佢有啲貓咧就中意俾佢梳嘅，但係有啲貓咧佢唔聽話咧，梳梳兩下咧佢就行走去咯。跟住咧呢三歲妹妹就話唔得，坐喺度你要乖嘅咁樣，你唔乖咧我就唔睬你。就追住只猫，即系其实唔系追嘅，即系其实咧只猫去到边就跟住边度。但三岁妹妹，佢咧就好细心地咧攞住个梳咧，就同佢梳猫毛，同啲猫喺度玩，又梳佢个头仔啊！啊，嗰个片咧都几开心啊，睇得几得意嘅。究竟呢个三岁妹妹能唔能够真系令到只猫猫听话咧吓？所以今个片咧，我会俾三个寿司公同埋三个猫猫呢个符号咧，要唔要住佢啊？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喺度啦， 收音机呢排咧，唔知咩事，好担心佢、啊。 哎呀，好啦，得闲再问候佢啦。咁啊，仲要同咧咁多位屋企嘅同学都打声招呼先。早晨， 早晨 有啲睇学校喎、 啊， 知道。 系啊系啊，唔知咧啲学校咧有冇开住呢个收音机，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俾几分钟嘅小息佢哋都好啊。 我谂就唔会啦。 我希望佢哋可以增加呢个环节，希望可以咧令到佢增加知识啊嘛。 咁有咩学咧？ 哈哈哈！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咗筷子，系咪？ 系。 系啊，咁啊，跟住咧，我想今日讲下刀叉。你识唔识用刀叉噶？ 识，梗系识啦。 你识揸住啫嘛？ 咁唔系代表识咩？ 识揸住就唔系等于识用噶。你知唔知咧？你用刀叉食完嘢之后咧，原来你嗰啲刀叉嘅摆位咧，系可以话俾嗰啲哥哥，即系嗰啲侍应哥哥或者姐姐知咧，你对于呢个餐究竟系中意啊，唔中意啊？你食完未啊？即系未食完咯？定系 咁严重？ 系啊，系唔使同佢哋讲嘢，跟住咧嚟摆佢嗰个刀叉嗰个位置咧，你就会佢哋就会知道噶啦。 莫非嗰个刀叉可以砌一个字出嚟嘅？ 咁又唔使喎。咁咧，原来佢哋咧有一啲啊，好外国人咧，佢哋去诶就摆咗一啲嘅位置咧，就话俾听，呢、這个咧就系等于咁样啦、哦。好啦，我想问下你，有冇得一个就系话，我暂时食住先，我未 食完噶。 系啊，我要佢嘅英文系叫暂停嘅啫， 只系暂停。 系啊，咁、那个刀叉会点摆啊？ 个刀叉就放翻喺台面， 点放先啦？梗系放台面都插咩啦？ 个叉放翻喺左手边，个刀放翻喺右手边。 咁点放啊？ 咪就咁直放咯。 唔啱咩？错。 唔啱咩？咁咪点啊？ 原来暂停嘅时候咧，即系话我点解会继续食嘅咧？你个叉咧应该系打八字咁，中国数目字嘅八字啊。 摆喺边啊？ 摆喺个碟嗰度咯，咁咧只叉咧就喺左边，只把刀咧就喺右边咧， 有八字咁样， 系啦系啦系，啱啊， 哦，咁就代表我未食完， 系啦系啦， 好， 但系第二个咧，我就真系冇见过啦， 点啊？ 咁佢记住佢就话咧，我准备食第二碟啊。 食第二碟， 系咯，食第二碟咪食咯。 即系我食完啦，呢碟可以上第二碟啦。 系，可能系咁，佢叫做 ready for a second plate 咁、 哦、 要点放啊？ 系啊，你估系点放啊？原来打十字喎、啊，有冇试过见到打十字、啊？ 有冇话要边个？ 把刀系打横，只叉系打直，系啦，俾个十字话俾你听。 真系未见过 a second plate 啊！ 我真系未见过咁样、 啊。下个礼拜再讲啊！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采取的必要行动，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挑衅的严正回应。马晓光又说，坚决反对美方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反对美方打台湾牌，持续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南韩过去一日新增73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事隔六日确诊个案再度超过700宗。在731宗确诊个案之中，超过700宗属于社区感染病例，目前累计超过11万1000宗确诊。另外新增7宗死亡病例，累计1782宗死亡个案。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东部地区，热带低气压舒力基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早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63点，升266点，总成交金额63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0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6.5，升9蚊；美团287.2，升11.2；阿里巴巴235.8，升2.6。小米集团25.5，升6.5；盈富基金29蚊，升8仙；蓝光加宝服务51.8，升3毫；吉利汽车20.15，升9.1；比亚迪股份175.8，升7.5；东方海外国际109.7，跌15.7；中国平安91.6，升7.5。

就佢未必係香港人，可能係大陸人都唔定啊。總之突然間， 即係一啲小市民、 素人啦，係啦。 咁佢哋就因為係一啲嘅新聞事件啊，或者係一啲社會嘅事件當中咧，跟住佢就自己。走咗出嚟， 系啊，就爆红啦！ 即系嗰个走咗出嚟，意思即系成为一个焦点，成为一个本来系一个普通小市民，就突然之间成为新闻人物，曾几何时？ 咁啊，欢迎大家吓，睇下分同我哋分享下你印象中啊，你记得边个咧？边个令到你最有深刻印象咧？究竟佢当下子发生咩事，令到你咧？哦，咦，突然间爆红咁、啊！ 以前咧，即系网络未咁盛行嘅时候咧，我哋就好靠系报章杂志， 系啦， 同埋電視台嗰啲咧時事追擊啊，咩睇真啲啊，即係嗰啲咧嚟到去等我哋都知道咧，哦原來喺香港地都有啲嘅即係普通尋常百姓咧，原來都啊因為一啲事情咧突然間爆紅咗嘅， 譬如嗱都係㗎，係咪 啊？ 係啦，即係嗰啲咧。 然之後咁而家網絡咁盛行就更多添啦。 係啊，即係例如十四八港女嗰啲係啦，突然間啊，即係你記得嗰件事情，哦係嗰個喎，係喎，即係一講一啲字眼咧，你就會記得啦。譬如巴士阿叔咁樣係啦， 係啊， 係啊，即係好簡單嘅。咁大家要記得啊，係啊。咁啊，歡迎大家咧啊，仲有冇啲咩係事情咧？嗰個人啊，你會記得佢咧咁。其實跟住就冇咗善事嘅啦，即係只係 有一啲就 突然間成為呢個熱話， 成中話題咁樣嚇。但係有一啲咧就真係仲有啲會有影響力嘅。嗰個影響力就係可能佢嗰件事件咧之後會成為咗一啲嘅經典嘅金句 啊， 係 啊， 又或者係 你有壓力，我 有壓力。仲有嗰件事咧，因为佢咧而再发酵落去啊，咁都有嘅。咁啊，靠大家一齐咧，回忆一下啦，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留言分享啊！ 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讲下天气先吓，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啱啱听过嗰首系 One Direction 嘅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啊？咩令到你啊咁美丽咧？会唔会系你嘅修养？会唔会系你嘅内在美？会唔会系你嘅智慧咧？嗱、啊女性嚟讲咧，妈妈嘅智慧咧真系好重要啊吓。 系、 啊、除咗会 少啲都唔得， 让佢美丽之外。我亦都会让佢咧，系即系喺教子女方面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嘅效果， 系咩？系啊，教得好就好噶啦， 有智慧啊！即系如果妈妈系咪？好啦，一个咧来自台湾嘅处境系咁样嘅， 系 阿桂花田妈妈、 嗯， 真系好想知道，如果你系呢位台湾妈妈，你会点做呢？话说，其实呢一个处境咧，真系应该喺任何嘅地方咧都会发生嘅。话说呢就有一个小朋友即係得几岁人仔嘅啫就同妈妈一早就去到餐厅嗰度呢就諗住买早餐食。咁呢个仔就话要食面但其实人哋餐厅呢就未有提供面食㗎咁早。咁於是呢就改叫多士啦。点知喺呢个时候呢阿仔呢就闹脾气喎。喺度发脾气， 我点都要食， 系啦，点都话 要食面，我要食面，我要食面， 喊晒嘈到不得了， 系啊，继续，好啦，我要食面，我要食面， 妈妈咧就同阿小朋友咧就解释，哎呀，人哋而家未开始卖食面啊，你食多士啦咩？咁啊解释咗成五次咁多啦， 系系， 但系个仔咧依然喺度嘈。 嗰个小朋友几多岁啊？ 我睇个款就似三岁到嘅啫，三四岁到啦， 未系好懂事，又唔知咩嚟。总之佢话要一坚持，我要食面。 即系你当佢五岁留下啦吓。 好啦 好啦，好啦，咁啊依然咁样喺度哭哭闹闹扭计，最终呢个妈妈于是乎咧。就收起咗一个 温柔的 温柔嘅 温，因为软就唔得噶嘛，咁啊嚟硬噶啦，好快嗰个 即刻变脸， 即刻变脸， 妈妈即刻变脸，变咗一个好严肃，同埋咧好平心静气咁样，同呢个小朋友讲咗一句说话， 哦， 兼且付诸行动， 系 跟住呢个细路就改变啦。 呢、這个细路就即刻改变，即系佢懂事咧，佢明白妈咪 咧，知道有啲嘢啊， 系啦。 咁究竟呢个妈妈 讲 咗啲乜嘢咧？ 哦 ，OK， 好啦，如果比着系你桂花田 啦， 桂花田妈妈，你会点样处理咧？当年你嘅子女咁细个时候，有冇试过哭哭闹闹咧喺街上？ 啊，嗱，又认真地喎， 冇啊。 真係比較少喎， 係 我嗰陣少，同埋可能我已經唔記得咗啦，已經咁多年前。但係問題係，如果有印象，佢即係扭頸扭得好緊要咧，我好有深刻印象嘛。我又真係好似 OK 點都好啦，佢仲始終有扭計嘅，唔係冇嘅。咁我就以用翻媽媽咁多年嚟嘅威嚇就係、是，你再曳唔聽話嘅，我翻去掉曬你啲玩具。 用呢个威胁 系啦，呢、這个一定系最强烈嘅威胁，因为佢唔明佢讲咩噶嘛，可能都几岁，但系佢净系知道我想要咩、啊，我就想要啦。 即系佢最珍贵嘅系乜嘢咧？ 系啦系啦，就攞佢食住佢最想要嘅嘢，跟住咧佢就话你再系咁，我就掉晒你啲嘢，咁你知道啊点啊啦？ 好，仲嘈啊嗱， 系啦，仲嘈啊嗱，咁系咪要一定食面咁样？ 系 啊，因为咁嗱，如果头先佢哋系话紧即咁即系唔系啦？ 用咗一招， 唔系啊，即系头先我咁讲，即系唔得啦，阿妈妈， 妈妈佢呢个台湾嘅妈妈佢唔系话掉佢玩具， 哦，即系都系掉嘢嘅， 都唔系。 哦、OK， 咁我想问佢个态度系强硬噶，定 系 我都系强硬嘅， 系强硬嘅。 OK， 好，夹得啦。你再系话要食面呢度冇面啊嘛，我翻去要你拆食一百碗面。你系咪要食啊？我带你即刻快去翻去食一百碗面， 用最极 咁啊死咁啊弱儿噶啦咁样。嗱，我讲下笑噶咋？咁啊嗱，即系再系咁嘅咧，你再曳嘅咧吓，我翻去咧就唔同你食嘢噶啦，以后都净系食面，冇饭食啦，冇通粉食啦，乜都冇啦。 好，你咁中意食面 系啊？系你咁中意食面啊嘛？ 以后全部净系食面， 系啦系啦 ，O 唔 OK 啊？ 亦都唔系呢一款， 又唔系呢个， 唔系呢种嘅威吓， 唔威吓嘅。 其實都有啲威嚴噶，都係算係一種嘅威嚇嚟噶。不過呢個威嚇咧 就 唔傷害嘅， 唔 傷害性嘅，冇傷害性嘅。 OK， 得，唔傷害性嘅。好啊，你咁中意食面，嗱，妈妈咧就喺度食，佢即系冇面食，食咩啊？ 食多士。 妈妈就喺度食多士。我而家就带你去食一间有面食嘅，嗱，你自己喺度食，我就喺度食多士。嗱，咁就惊够惊啦，佢已经 得翻自己一个， 得翻一个咁样，系啦。 哦，即系呢一个就系让佢感觉到孤单， 系啦， 冇 安全感，系啦，阿妈咪喺度睇你，你中意食面就食啦，咁样。 佢亦都唔系选择用冇安全感呢样嘢嚟到。去 咁点威吓佢啊？你吓佢、啊，你讲紧 呢个妈妈咧，佢最后咧就系好严肃咁样同个仔讲咗一句：翻屋企冇办法遵守规矩嘅，就翻屋企。跟住就转身就行啦，阿妈妈 吓就翻 转身就行，即系话咧好唔好嘈啊？ 你唔听话啊嘛，你唔听话 翻屋企 啦， 唔好食啦，翻屋企咁样咯。咁样呢个时候咧，个小朋友好似 get 到啲嘢喎。于是乎咧就走翻上前，因为妈妈转身走啦嘛， 系啊，就搲住妈咪啦， 系啦，就跑上前咧就拦住妈妈啦，即系即系求佢唔好抌低我。 其实细蚊仔真系知定嘅，你都未话佢傻傻下咁三岁仔，系啊，佢系有好似有嗰个权利扭计，因为之前扭计咧，妈咪咧就可以都应承佢做嗰啲嘢嘛，譬如我想食糖，我哎呀好啦，我怕你啊食糖，咁所以佢咧就成日奉行佢呢样嘢扭计就可以。得到呢个叫物件嘅嘢咧，所以佢继续扭。但系都知道咧，阿妈咧翻屋企话，即系阿妈好多时用呢招嘅。 翻屋企， 你喺度啊？唔系啊，你喺度一日，你喺度 我走， 系啦。啲细路啊，哇，秒啊，秒速啊， 即刻 转啊！ 哇，知道形势唔掂啦。 系啊系啊。 好啦，咁咧呢个妈妈都有解释就系，我如果唔系咁样话走。咁又点呢？因为我唔想佢呢喺呢个铺头嗰度呢就骚扰到其他人，又引起其他人嘅目光，係咪？咁自然呢带佢离开呢一个嘅位置呢就係最好㗎啦。如果唔係我都唔知点做。咁所以就话呢翻屋企，唔好再留喺度啦。啊，咁样呢就吓到呢个細路呢都即刻跟住，仲要妈妈係因为即刻转身就走啦嘛。 系啊，唔系，其实呢个方法好多时啲阿爸阿妈都会咁样做噶。嗱，你又会唔会记得你儿时细个阿波你通山爬吓？你都有俾人赖低过噶？ 有真系唔觉意赖低咗嘅，但亦都有用呢招噶。都我记得有大人咧系话你喺度啊，佢走啦咁佢真系转身就走咗去。但我系冇理我照企翻喺嗰度噶。 系啊，因为你又谨记另一个大人就话啦，啊，如果第时第有啲咩机会咧？唔系啊，系唔见咗嗰个爸爸妈妈或者系唔见咗屋企人咧，你记住企翻原位，唔好走开啊嘛。 呢个系啊，有教啊， 佢会翻嚟揾你噶嘛。 冇错，呢个细个嘅时候有教，所以咧， 所以你咪企翻原位。 系啊，我记得我系企翻喺原位啊。 但系你又唔谂下咧，嗰个屋企嘅大人咧话俾你听，你再唔跟我走咧，我就走噶啦咁样。 通常佢跟住都会翻转头嘅，佢见我真系冇跟到，冇跟住走咧，佢哋系会翻转头嘅。 我想话俾你听咧， 但呢一个妈妈嘅做法咧，就得到啲网民嘅赞赏咯， 吓，其实呢个方法真系坚简单嘅，都要睇个细蚊仔。我话俾听啊，唔系个细蚊仔 work 嘅，即系好似我有一个细路咧，佢哋好中意喺公园玩嘅。咁我周之末日咧都带佢哋去公园玩嘅，咁好开心啦，系咪啊？咁我喺我视线范围去玩啦，咁样跟住我就睇住佢啦。但系咧真系咧。即玩到黄之扮，佢哋唔睇时间，佢 梗系啦玩喎、 啊。去到六点钟要翻屋企食饭噶啦嘛，咁佢哋都系依然继续玩咧，跟住话仲唔走嘛，继续爬嘛，好啦，我走。 嗯， 佢真系睬你都傻啊！ 佢继续只玩， 佢真系继续自己玩，你知唔知啊？我咁你知作为阿妈讲噶啫嘛，讲话天下无敌啦，但系咧暗近，但我真系有坚行嘅，我有行开。 你行到去前面有条柱就掟埋啦。掟埋喺条柱后面就再望下佢啦， 真系咁啊！跟住我望， 咦，真系冇唔行动喎、啊，真系 佢真系唔理你，佢自己继续同其他小朋友玩啦，喺度继续上啦，继续爬啦咁样啊！跟住咧，我真你哋知耐性有限噶嘛，五分钟、十分钟过去嘅时间，我真系喺度同佢斗耐啊！佢又好似唔觉意，即系冇望到有冇你阿妈阿爸喺度 吓。 咁我同佢斗耐咯， 咁咪赢咗佢， 佢系赢咗嘅，我系输咗，因为我话我即系企喺度太戆居，你明唔明啊？企喺度等我，呆等我喺度柱后面望，又要睇下佢如果拧过嚟，我要缩翻埋。 啊！我真系幻想到你喺条柱里面匿埋，唔知点解。 你谂下嗰个情况几无厘，几咁低能啊！咁、但系啲小朋友真系咧，佢有玩咧，佢真系乜嘢？真系点解有句说话啫嘛？你有得玩有得食咧，就阿妈食咩都唔得，你自己食咩都唔记得。就系会咁、 就是， 但 系 讲紧系幼稚园嘅时候啊，小学嘅时候就唔会有咁样噶啦，因为已经冇乜机会出街玩啊嘛。 这么多，全差不多，全被你当作了知己。全部有姓有名有情有心，值得侵占你。随便问好，复制话题，无限量欢喜。最后热情拿来睡觉，其实是否真的一起？提提你，我只有一个，劳烦你间中了解我，明白大家。什么都精彩得不可错过，提提你我感到不妥，劳烦你这些满足给我，尤其是温馨这餐饭很多次火、交心的人这诉说过心声，全部有趣有型有情有景，有几多见证？原来用真心去靠近，还未及高清。我在面前投怀乱破，还能自己多粒星星。提提你，我只有一个，劳烦你间中。还是否一起？若妒忌，妒忌网络，从前活这么多趣味。哦哦 张敬轩的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啱啦，提提我哋嘅听众朋友，如果咧系想参与我哋嘅风骚我们的咧，都可以喺我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去讲翻下，究竟喺你印象之中咧，我哋有啲乜嘢嘅素人啊，都曾经成为呢个新闻人物嘅咧？ 系啊，你记得嘅，欢迎大家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面书专页留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井丽都花园第二座受限区域嘅执法行动，今朝大约10:00完结。当局向未有进行强制检测嘅6人发出强制检测令，或者同时定额罚款5000元。另外，有30多户居民冇应门，呼吁尽快联络当局。政府多个部门共派出大约210名人员参与今次行动。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表示，今次将公开活动，呼吁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废票，视作非法行为，既是针对有关情况，亦都是回应全国人大常委的相关要求，市民不用大惊小怪。 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个人是有自由选择投票与否，或者是否投白票，认为有关法例主要针对有组织、公开呼吁和有广泛影响的行为，属于破坏选举，相信三两知己在地铁和巴士站等公开地方谈论投票意向的行为应该不会受到影响。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汤家骅认为，过往选委会的法律界被民主派垄断，估计在新修订之下，民主派可以取得10至12席。他又认为，改动之后令到选委会变成更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团体，并非绝不可以接受。美国总统拜登派遣一个非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预计逗留3日，期间将会和蔡英文总统会面。代表团由美国民主党前参议员多德率领，成员包括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以及斯坦伯格。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强调，反对台美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要求美国应该先弄清楚是非曲直。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有承诺，希望他们严肃认真履行承诺，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对于美国国务院日前更新对台交往准则，马晓光重申，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台湾民主党当局、台湾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必遭失败。美军导弹驱逐舰马斯廷号今个月初在南海和中国航母辽宁舰并排而行。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台海局势复杂严峻，根源是民进党当局以及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说，大陆愿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实战化演练，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采取的必要行动，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挑衅的严正回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6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71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7元，升9元；美团289.4，升13.4；阿里巴巴236.6，升3.6。盈富基金29.12，升2毫；小米集团25.55，升6.5；吉利汽车20.25，升1.01。蓝光加宝服务51.7，升2毫；比亚迪股份177元，升8.7；中国平安91.6，升7.5；东方海外国际108.3，跌17.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2，日元108.9，瑞士法郎0.92，加元1.254，人民幣6.54，英磅對美元1.377，歐元對美元1.196，澳元對美元0.766，新西蘭元對美元0.709。日經平均指數報29,627點，跌125點。港金現價報16,170元，升140元。

星期三讲换的啊，系啊，好多听众都留言，系啊，令到我哋好多回忆啊， 好多回忆系咪啊？ 系啊系啊，欢迎大家继续喺我哋嘅面书嗰度留言咧，就讲下香港我们的素人啊， 系有啲新闻素人、 包红素人啊，系啊，包红素人， 即系你记得有几多个咧？咁啊，可以啊，话俾我哋听，一齐咧回忆一下。咁啊，转头我哋都会咧有少少嘅例子啊， 系啊系啊系啊， 希望抛砖引玉啦。引到大家去分享， 好多谢啲听众咧，佢哋喺留言之后咧，仲要讲埋佢哋嘅金句啦，因为啲金句好多时都系最记得佢发生咩事啊嘛，同埋会即系俾埋佢段新闻我哋啦。我哋一阵间咧陆陆续续咧去同大家分享下听众嗰啲留言啦，咁都欢迎大家喺度讲下嘅。咁啊，而家呢个时候我哋有我们的啊，今日呢个版本就系香港爆红的素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草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好啦，近日咧电视台咧就有一个寻人嘅电视节目啊，就开播以嚟啊大受好评，咁因而亦都掀起咧大家对于啊过去日子曾经啊都成为过新闻人物嘅小市民就多咗一份兴趣啊，自己都谂下系、哦，原来咧都真系有唔少咁嘅例子噶噃，同埋人物、哦。所以今日风骚我们的都一齐咧喺脑海中寻觅我们的新闻素人呢。嗱，首先第一个，你记唔记得佢啊？玉海肥花喺1993-94年间咧，当时咧就新界有一名啊被称为肥花嘅半妇人，佢嘅名咧其实叫做梁秀英。咁佢咧就因为搭的士咧故意唔俾钱，就话宁愿咧向个的士司机咧系车债肉偿，点知事后咧又讹称啊被司机强暴，咁后来咧呢位嘅肥花咧就被控啊系浪费警力嘅。咁但系呢件事就令到咧玉海肥花呢个名称咧就喺呢一个香港咧就热闹起上嚟啦。喺94年嘅时候咧，呢位肥花咧更加系受到电视台嘅追捧啦，无线啊、亚视啊都有访问佢啊。仲记得当时咧呢个肥花接受记者采访嘅时候咧，当众啊曾经啊向 TVB 嘅一位主持人，就是城市追击嘅主持人，当其时系安德尊咧，就求婚啦、啊。安德尊求婚，你记唔记得呢？而且咧就喺安德尊某个影迷聚会嘅时候咧，仲想强吻啊古天乐，咁啊一度咧轰动全港嘅。第二位人版陈健康，记得冇？喺1998年咧，就发生喺香港啊上水天平村嘅一宗伦常惨案啊。当其时呢个主角咧，男士就系陈健康。咁啊，当时个故事就话佢喺深圳啊包二奶，令到咧太太非常之伤心。之后咧，佢太太咧就带埋两个仔咧，就系自杀啊。又将两个仔咧掟落楼啊，咁系一个伦常惨剧嚟嘅。咁喺香港嘅传媒咧就争相报道呢个陈健康事件啦。咁其中咧，《苹果日报》嘅记者咧就向陈健康咧系提供$5,000咧，系俾佢咧照记。之后咧就影低一啲独家照片，呢件事咧引起公众哗然嘅。咁啊，事件除咗话呢一个嘅陈健康咧成为咧，即系而家讲啊叫渣男嘅人版啦吓。 除此之外，亦都令到呢一个嘅《苹果日报》咧喺当年98年嘅11月10日咧，以头版全版篇幅咧刊登公开道歉启事，就系为咧记者支付呢一个陈健康嘅报酬嚟到去报道呢种手法咧，系向公众致歉嘅。好啦，仲有一啲嘅新闻素人咧，你都不能够忘记嘅，就系巴士阿叔啦。2006年，咁咧就喺香港一架巴士上面咧发生咗一场嘅骂战，过程咧就被旁观嘅乘客咧拍咗落嚟，兼且传到网络上，引起大量网民嘅关注。及后咧继续咧将呢件事入边所用嘅名句咧系恶搞嘅。嗱，巴士阿叔后来咧就被大家发现啦，佢其实咧系有名有姓，佢叫陈月东。而佢嘅金句“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未解决”等等，更加成为香港一时新兴嘅流行用语嚟噶。话说当年嘅行政长官阿曾荫权咧，佢巡视元朗区嘅时候，亦都咧特意咧系向地区官员咧查询有关巴士阿叔嘅消息。哇，真系好红啊吓！当年嘅巴士阿叔，咁咧后来巴士阿叔咧真系名成利就啊，唔知算唔算系啊？因为佢有为咧香港一啲嘅网站做形象代言人，真系啊！而家唔知佢点咧吓？仲有一位咧，就系、是。导游阿珍，2010年啊，呢一位称为导游阿珍，佢嘅全名系李巧珍。咁佢喺2010年咧就接待一个安徽凌团费旅行团游客嘅时候咧，因为不满佢哋咧就买嘢买得少啊，咁啊用呢个普通话咧破口大骂，整个过程又系啦，俾人咧拍低咗，之后咧就广传，咁亦都成为咧呢一件啊导游阿珍嘅事件。咁后来阿珍咧就系、是、曾经被钉牌嘅，咁啊但系上诉咧就由原有判罚永久停牌咧就改为系停牌半年，佢嗰个导游嗰个牌照啊。仲有咧少少时间同大家咧讲多一位。记唔记得我哋曾经有出现过一位超级英雄啊？香港紫荆侠啊！喺2011年嘅时候咧，曾经咧就有一位嘅女士咧，佢打扮成咧好似啲超级英雄咁，就自称话自己系紫荆侠。咁由于咧当年啊吓，财政司长阿曾俊华咧宣布咧就向每名香港市民派发现金6000元，咁咧可能啊紫荆侠咧觉得咧。即系哇6000元啊！咁啊，于是咧佢就将咧获发嘅6000元咧，就向失业人士派钱啊！啊，一于将钱咧就系派俾人啊，派钱去济贫啊，拯救穷人啊！但系咧，佢咁耐以嚟咧都系冇用真身咧系出现过嘅，咁反而咧佢曾经咧系出现过喺一次公开场合嘅，但系好多时候嗰次咧，好似啲记者都以为系假，其实嗰系真身紫荆侠嘅真身。嗰次系咩咧？就是、出席咗我哋当时晨光第一线嗰个风云人物嘅揭晓喺时代广场，所以其实咧，我哋起码有一个同事系见过紫荆侠嘅真身嘅，嗰、那个系 Heidi。因为当年我是叫阿 Heidi 去接佢嘅。如果是的话问一下阿 Heidi, 其实佢是什么样嘅呢？讲住咁多先啦。 梦。每次你听见那些三幅屁，这世界哪会让你快乐死？找一个原地自己玩得起，举起你左手， 举起你左手， 先可以挽救， 先可以得救。 举手，张开口，将不快掟出窗口。别讲笑，愤怒爆开了，让我爆开了，火花正燃烧。别讲笑，笑了爆开了，地壳爆开了，将一切换掉。 怎么可以得救？怎么可以得救？ 估佢机嘅爆料啊， 爆咗啲咩出嚟啊？ 真系都好多好爆噶， 啲回忆爆翻晒翻嚟未啊？ 真系啊！有听众咧就讲啊，闭笑 系咩啊？ 闭笑啊，记唔记得啊？俾特币嗰个闭笑啊？ 系咪喺大派钱嗰个？ 系啊系啊系啊，喺天台审钱嗰个话自己赚好多钱啊，赚大钱。跟住咧就有啲咩嘅咩投资技巧同大家分享咁啊，深水埗嗰度咧。 系系 啊 ，Chris Lam 系咁讲啦。 嗯，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有啊记唔记得啊？ 边个？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 我即系 帮紧你，系我真系而家咧好多好多人 已经成为我哋嘅口头禅啊！ 真系嗱，有记唔记得嗰个？其实嗰个的士大哥咧就喺度话咧， 系帮紧个乘客噶嘛，个乘客系好似好心急咁样啊。 Esa 咧 ，Esa 咧就话啦，哎系啦，佢话咧最正嘅梗系的士大佬啦，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试完咧就话佢有一晚，咁佢就仍然开工啦。开工嘅时候咧就车咗一个咧怀疑饮醉咗或者系情绪失控嘅乘客，咁咧就一路上车就喺度同佢一路讲嘢，跟住话咧知唔知点啊？即系同不停，其实期间个乘客个女乘客不停咁样讲粗口。 但系佢都好似咧不温不火咁样， 佢咧就好冷静咁咧就对你讲嗱，帮紧你，帮紧你，嗱冷静啲系啦 ，OK， 我哋帮紧你，帮紧你，好正嘅呢个口号咧用到今天啊，所以佢都好出名嘅啦。 不过呢个就近期啲啦，所以 个 回忆就好新鲜。 系啊，咁即系同埋好记得咯咁。嗱，头先你讲阿巴士阿叔咧，都好多听众讲话，梗系巴士阿叔啦，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咁。 系咯。 咁你有个听众直情话咧。喂，你知唔知啊？巴士阿叔啊，红到上大陆啊！ 但点解 佢红到上大陆？佢话咧，好多周边嘅产品咧，都印咗佢咧，佢好大压力嘅、啊。跟住喺啲 T 恤啊、杯啊，或者床铺被曲。 可惜佢应该系冇注册。 一定冇啦。 啊，咁啊都叫做威过啊。 系啊系啊，阿慕容咁讲啦，系啦。跟住佢就话：，哎，佢 系 好犀利嘅，真系红到咁。 系啊。 咁啊，另外咧就有听众咧就话啦：，喂，你有冇留低咗啊？ 赖低咗， 赖低咗，条命系我噶，条命系我噶，上大武山啊！ 我先系咪先到结咗冰啊 ？Jessica 咧 ，Jessica 就话喂，零下上大武山要消防去救援嘅港女啊， 即系 因为咧 被救援港女， 系因为咧之前咧就话佢有大武山咧就有雪伤啦，所以咧啲好多人咧就上去睇嘅。咁由于都系伤得太，即系嗰啲伤咧太多咧就跣啊嘛。咁 有啲人咧，连嗰啲警察同埋消防都跣啊， 都系啊，都跣啦，同埋要着嗰啲叫做啊， 特制咗鞋咯。 系啊系啊，有爪嘅嗰啲鞋先上到去啦咁。咁但系咧，我哋嘅系啦，港女咧就话我要上去，人哋已经封咗啦，但系佢话上去，跟住咧， 佢唔好救佢嘛。 人哋话消防员话喂唔得，佢上面好危险，跟住我条命系我噶咁。啲听众好犀利啊！系仲有， 而家讲翻就会记得咯。 系咯，佢就话啲听众好犀利啦。咁跟住咧，佢就另外一个听众咧就话，梗系深水埗明 哥啦。咁佢就话即系明哥真系咧由一个籍籍无名嘅一个喺深水埗嘅街坊就做生意嘅老板，系咪啊？跟住咧就因为成日都系做善事，咁啊做到出晒名，跟住 一善心人， 做跟住好多嗰啲 有好多人都俾佢启发咗啊， 系啦， 于是就好多啲饭圈啊，等等嗰啲都应运而生啦。 系啦系啦，咁啊跟住就深水埗明哥都好多人听佢讲嘅，咁跟住就系、是、跟住就系嗰、那个头先你所讲嘅 边个 嗰个杜由真。 哦，導遊阿珍， 導遊阿珍啊， 李巧珍， 係啊，導遊阿珍咧，佢都有話啦，哎呀，你咩嚇？你識我嘅住我， 好長嘅佢嗰段嘢， 係啊係啊，即係可唔可以佢哋重温少少長嘅一啲嘅故事啊？導遊珍佢究竟係點嘅咧？咩你識我，你住我嘅咧嚇？ 咁啊，其實佢都仲有一個有冇啲聽眾提咧，就係厚多士。阿姐啊， 厚多士阿姐，哎呀，佢哋 有冇厚多士阿姐啊？ 先啊， 因为厚多士阿姐咧，其实咧都揾到啲资料嘅。 啊好啊。 2014年嘅啦，咁当其实大家记得啦，就喺呢个港铁车厢里边咧，咪食嘢啊嘛。个妇人带埋个小朋友喺车厢度食嘢，于是啲乘客就话咁样唔得嘅，咁样咁佢就连珠炮法还击，用咗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就你厚多士啊，你厚多士，但系变咗你厚多士啊咁样啦吓。 系 咁后来咧。原来都有个后续的事件的，即因为有些媒体都真的找得回这一位的厚多士阿姐，就知道她的身世呢原来呢她是姓张叫阿芳，是一位呢单亲妈妈，就是在潮州隔离香港的，因为丈夫烂赌所以离了婚，其实她都很生活都很吃力的，即有讲回其实厚多士阿姐呢她自己的故事呢都不是说那么幸福的。 OK， 你记唔记得有龙虾姐啊？ 系记得，一蚊夹龙虾系嘛？ 你个要坏咗啊！就喂，其实已经几年啦，2014年啦，听众啊，试试下咧。2014年咧，圣诞嘅冬日节咧，咁就开锣啦。咁咧就有商户咧，就用咗一蚊咧30秒来夹海鲜。咁啊，呢位阿太咧就用个夹，即系有问题嘅夹咧夹唔到。咁或者你个要坏咗嘅。 佢系咪赖嗰个夹坏咗啊？其实夹唔到好多系咪？ 系啊，所以咧一时成为佳话啊。另外咧，仲有咧原来咁耐噶啦，我哋都仲 乜嘢？ 活塞男啊， 活塞哎呀， 男 系咪喺个公园嗰度啊？ 系啊， 只坐咗落去， 系不能自拔嗰个， 坐咗喺个公园嗰啲健身嗰啲用具嗰度啊？ 原来已经系2008年嘅，呢啲真系拍咁耐，咁耐佢都仲记得，好犀利啊！ 哎呀，呢啲 terms 真系好正噶，改得。 仲有啊，龙心啦，大家记得啦。 龙心呢位系， 仲有14巴港女啦， 啊，真系， 即系话怀疑个男朋友喺度，即系出卖佢啊！即系带个女另一个女仔上咗 教训佢啊嘛， 教训佢当街都冇冚佢十几巴。 哇！真系，原来我哋香港真系好多新闻素人 嘅。系啊，多谢大家听众嘅分享啊！先睇一节新闻报道， 会围绕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会谈。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早前表示，克里将会专注讨论气候问题，以及同区内领袖讨论应对气候危机。拜登将会在今个月22至23号主办气候领袖视像峰会，邀请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等40位领袖参加。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广东东部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星期五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62点，升365点，总成交金额76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9.5，升11.5；美团288.6，升12.6；阿里巴巴237元，升3.8。盈富基金29.14，升2.2；小米集团25.5，升6毫；吉利汽车20.25，升1.01；比亚迪股份176.9，升8.6；蓝光加宝服务51.65，升1.5；中国平安91.7，升8.5；东方海外国际109.3，跌16.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702，瑞士法郎8.451，澳元5.953，加元6.2，新西兰元5.506，欧元9.2952。每百日元对港元7.1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57。日经平均指数报29,609点，跌141点。港金现价报16,17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86美元，卖出1,744.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清水湾道影业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影业路咧需要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噶。重复多次啊，清水湾道影业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业路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影业路回旋处咧就开始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宝云路对出。咁另外清水湾道车龙排到去万公屋，咁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龙尾在李成屋游泳池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行道北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九龙、青衣南桥落斜葵坊。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接我呢一拳啦！ 啊，几舒服、啊。借问声系咩拳法呢？ 是投票权啊！留意甜淡情怀和音乐情人，每日精选两首歌曲，俾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感受做选民的意义。投中得票歌曲最多的听众，更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拣。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以后就截止噶啦。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 吓 系个花字啊。 唔系啩？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种梨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梅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时间嚟到中午嘅十二点搭二过啲啲啦，继续风骚快活呀。 係呀，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8%， 直播室有程振鹏、桂花田呀，点解冇豪仔呀？ 点解呀？ 因为佢打咗第二针啊，嗰个疫苗。 个效果太好啦，太强烈啦。 太有反应呀，佢不能自拔啦。 係呀，佢 handle 唔到。 佢隻脚控制唔到啊。係呀。 所以我哋请佢休息一天。 係呀，手软脚软兼头。痛系啊，所以咧就有一个叫做正常嘅一个叫打完疫苗第二针嘅反应，咁所以佢休息一天啊。 系，大家唔使替佢担心啊，佢听日会如常出现噶啦。 系啦，OK， 咁电话号码1872388，咁我哋继续送我哋嘅心意 签名卡、 纪念卡，系啦。 系啦，咁做咩咧？因为星期三啊嘛，星期三我哋12:30后咧就有猜猜我是谁。咁今日呢个题目咧就食正咧，我哋呢个香港邮政啊，佢会发行咧一套六枚嘅邮票同埋邮票小形章，系咩主题咧？ 究竟系咩嚟嘅咧？咁样 系香港怀旧小食呢一个主题。 系 咁啊！哇，我哋见到，咦，几靓咁，不如我哋今日 鸡蛋仔都冇谂过自己去做咗邮票， 系 咪意思？ 仲有鱼蛋咧嗰串系咪？所以我哋今日咧猜猜我是谁个题目咧，都想同大家咧就猜下，究竟我哋希望你估到嘅系香港怀旧嘅。 咩零食咧？ 香港懷舊小食嘅邊一種咧？ 咁啊，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1872388啦，又或者咧你打電話嚟係考翻我哋都冇問題嘅話， 係啊，冇問題啊。 嗰張簽名心意卡咧都依然會送翻俾你嘅，電話號碼1872388，猜猜我是誰？好啦，嗱，我記得早陣子咧，阿彭仔咧，你喺呢個瞬間看 channel 嘅時候咧，你就提過呢個白流台灣咁咧，佢哋嘅旅遊泡泡，係 啊，佢哋旅遊氣泡啊， 係啦。旅游气泡系啦， 系唔好泡沫啦。 即系其实咧，即系要读就读个泡字，但系实质咧 气泡啊， 系啦，唔系啊，我意思话，实质咧系泡定系泡咗咧，学你话斋泡沫咗咧咁。 我记得佢第一班机好似开得几好噶， 系啊。 吓、 啊， 又有白流啲官员咁样 打麻雀，有个名言叫做 咩啊？ 食头糊就会点啊？ 输甩裤啊？ 系啦，就系、是、咁啦。 即系输到尾啊？ 你未到尾、啊，佢啱啱开始啫嘛。 系啊系啊。 嗱，咁佢哋咧喺台湾咧就同白流啦，就有一个叫做旅游泡泡啦，即系旅游气泡，就跟住大家互动啦，系互通嘅。咁咧就头一班咧系好震撼噶， 好 full 噶，坐晒噶， 一百人，哇！真系几耐冇事嘅，一百人有班机咁样飞去嗰度玩啊，咁开心、啊，齐哇哇咁。好啦，跟住 之后 已经 系 有第二班。第三班，仲有第四班噃， 红溜溜啊！ 究竟第二班同第三班究竟有几多人呢？ 有一半系咪啊？ 一半都有50， 系咯。 咁啊，无三不成几 喎？咩啊？ 咁佢几十都冇咯，我想话。 即系得20啊？ 无三不成几，咁即系20， 三个人都冇。 咁又唔系嘅，嗱，即系啦， 冇30系咪啊？ 冇30人啦。咁究竟冇30人之中，究竟有几多人咧？成团咧？第二、三、第四团。第二三团啦，唔系第四团。 十零廿个咯， 十零廿个， 十零廿个 系啊。第二团已经系得十零廿个，第三团都系一样。噔噔，去到 咩啊？ 嚟紧星期六将会出发第四团啦。 星期六啊？ 系啦，4月17号，你估有几多人参与呢？ 十个。 你觉得系会升啊，定系会再跌呢？ 再跌。 咁好似我哋嘅疫情里面咁啊，由呢个双位数变 单位数 会好呢？係啦，如果我哋疫情咁啊，就真係大件事啦。 清零唔得，旅客清零 啦，即係咁啊。第四团即将出发啦，即係已经计划咗㗎嘛，之前咁样 仲有几日啫喎， 係啊。 得两个人参加。 哇，包团啊！ 结果 ，sorry 啊， 取消啊， 取消。 哦， 系啊， 唔能够成团， 成团唔到啊。 喂，咁呢、這个其实个问题会唔会系在于白流呢个地方嗰、那个旅游吸引力未够啊？就唔关呢一个嘅互通。呢、這、一個機制事咧， 嗱嗱嗱嗱，而家咧佢哋咧就開始鬧交啦，兩邊 係 啦，兩邊鬧交啦。啊，白流嗰邊嘅政府啊，就喺度話你台灣，你台灣呢邊咧又話你白流， 冇宣傳啊，冇宣傳搞到冇人嚟啊。 點會冇宣傳啊？我哋香港我哋都不停講啦，係咪先？嗱，嚟到香港點會冇宣傳？冇咁講我哋啊！ 我冇講佢有咩景點好似。 嗱，咁啊，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有上網，就其實之前都已經講白流係一個好靚嘅值得去嘅地方。嗱，但係其實咧。佢當中原來咧都話有啲原因咧，係令到咧嗰個團咧係啲市民咧去卻步嘅。咁啊，你上次去講話，即係佢哋嗰次你講 training 嘅時候係第一團係咪啊？ 係啊， 嚇嚇， 係啊。 咁有冇啲人講嗰啲咩嘢啊？或者讚啊，或者彈啊，定之前處嘅嘢有冇 咁？ 咁 又 唔， 哎呀，唔記得 啊！我唔記得，唔緊要，唔緊要。嗱，而家咧，而家咧，佢哋咧就喺度互相喺度話大家啦，喺度數啦。其實你哋台灣有問題嘅咩？我有问题啊，先你哋嘅有问题啊，你哋。 我想先听下白流方面点讲先。 白流嗰边咧就话啦，你哋台湾嗰啲旅行团啊吓，乱咁开价嘅吓，好似海鲜咁嘅，你中意开几高就开几高啊，点参加啊咁样。 哦，原来系价钱。 系啦，个价钱佢就话咧标得好高啊，咁佢就话咧成日乱咁咧，即系话点解会参差得咁紧要啦？咁所以咧就话，我点嚟参加啫吓？呢、這个又咁高，嗰、那个又咁贵咁。 你令我勾翻起少少回忆，就是、有提过话白流嗰边嗰啲酒店咧，都似啲价钱都 好浮动下。 系啊系啊系啊， 都好浮动下。佢话啲人咧话真地就嚟泡泡沫咧，唔系泡泡啦咁样，即系佢啲又会咁讲啦吓。咁但系咧至于台湾嗰方面咧，都系咁话啦。喂，你估你哋嗰边就系好好啊吓？你哋咪一样咯？又话会。调低嗰个价格，咁边有嘅嗰个机票啊？讲紧，跟住咧就话咧，嗰啲叫佢原来佢哋报旅行团咧都要有呢个叫做订位费嘅，原来都，即 系唔紧要，如果只系 即系都取消埋啦， 十零廿蚊 系啦， 取消埋啊， 系啦，佢话都好机票价格啦，调低咗啦，咁啊嗰啲订位费都调低，即系冇埋啦，即系免费啦，咁啊点解都系好似 咁贵嘅？ 唔系点解都系咁唔受欢迎，好似冇乜人参加，哇数字又一。八变咗十几，十几变两个，净取消埋咁。 系 哦，原来咧佢哋当中佢就话啦，哎呀，事完咁嘅，价格咧就并不是最重要， 景点 其实都重要嘅。因为都唔平噶，你上次我记得你讲过咧，佢而家咧佢就话一团咧嘅价格咧要七至九万新台币，即系等于19000至到20000几蚊嘅港纸。喂， 去欧洲噶啦， 真系好贵咧。虽然我哋做年纪冇去过旅行啫，都不至于要用咁多。嗰个五 万几蚊啊， 五日团万九啊， 万九即系欧洲同美加咁样噶 咯。系啦系啦，仲可以十四日添，你讲紧。但系而家佢哋唔系嘅，得几日啫。咁啊，跟住咧就而家虽然咧佢话已经减咗价啦，去到大概咧10000至13000港纸啦咁。咁啊，即系可能佢嗰度去住得好高级咁样啦，但系都唔吸引啦。其实咧就系因为台湾一个政策啦，台湾嘅政策系 咩啊？ 你去玩啦，玩完翻嚟， 翻嚟仲要隔离啊？ 你翻嚟嘅时候要隔离 哦，原来 系咁。呢个先系嗌救命嘅，佢哋系点样隔离法咧？佢就话咧 可以自己屋企隔离， 系可以，但系讲紧五头五日翻嚟台，即系翻去台湾嘅时候咧，头五日系。强制嘅自家嘅隔离，跟住再加九日嘅 即观察， 系啦，叫观察期。 医学观察啊， 咁即系话九加五即系点啊？又系两个礼拜。 哦、 我佢假放假已经系要去咗可能一个礼拜，跟住又再多14日， 几多日啊？玩五日嘅啫， 可能系一个礼拜至五日，佢就冇讲。 结果搞成个成半个 月 啦， 入咩啊？你隔离都隔离14日啦。哦咁你即系话 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噶咯，咁你啲人唔确保， 系同埋系白流， 真系白唔系白 啲血汗，啲血汗钱啊，真系白流。 白倾我就觉得， 咁唔怪之得，总有啲原因嘅。 系啊，就唔系话啲团唔团费啦，即系可能使得起钱嘅，我觉得喂，我真系想飞下去唞下嘅，咁你咪去消费咯。但系翻嚟嘅时候咧，但系。 即系我又明白佢哋咧，台湾嗰个检疫点解佢检得？你睇下佢哋而家个数字控制得几好， 攞奖添啊！ 咁啊系啦， 蔡英文 系啦， 就嚟要攞奖添啊！ 拍晒手掌，即系佢哋又真系检疫得好好，因为佢封得好尽啊嘛，系咪先？咁先可以保护到自己嘅地方啊嘛。咁但系问题系，你又要同人哋抛抛，跟住咧你翻嚟咧又惊人哋带咗啲菌翻嚟，咁又要咁样咁多日嘅时候咧，嗰啲我相信嗰啲市民咧都唔系好想咁样做咯。 咁所以即係除非哇好恨佢啊，好 又有假期嘅， 係 啦，退休佢退休人士嘅可能就 OK 嘅， 退休人士大漫漫长漫漫日子啦，慢慢去啦，唔怕啦。 但係问题係你喺屋企自我嗰、个检测14日，唔使去困住，去一定局限住酒店啊。虽然台湾啲屋可能分，即系有大有细，唔系有大有细啦。嗱，就当佢有钱去参加呢个两人团，佢屋企相对地富裕，屋企大，你困喺屋企14日，老老实实啦，都唔系一件，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所以咧就，要如果有啲旅游气泡系好嘅，但系都希望大家即系各地嘅政府咧谂清谂楚。 我哋都倾紧噶。香港都傾緊㗎， 新加坡嘛之前嗰條咁嘅氣球嗰個歡迎你， 係啊整咗㗎， 整曬跟住 又嘥咗啦，唉， 就係咯， 要諗埋啦，諗埋究竟翻嚟嘅時候可唔可以都便利啲咧，唔使咁多限制咧？ 係啊，真係要諗清諗楚，如果唔係真係白費，唔係白流白費啊！ 满分，矮得很，凭我孤独着三尺，睡床跟我极亲。矮得好，谁也当宝，矮先好，行到边度都总有巨人想照料细佬。谁话要盖质，仍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唔系太得，身高差够40，我妈先会抱上。求被你放手，从未会接走。身躯成日战斗，撞落天花边有人救。一米五亦比多我，却永远后生无从释放。高腰裤亦比多我，哇哦，怎么穿衣都似做错。高啲 K1 model 全部太难喷。一天色一日摸索点睇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英姐裤脚就系长，英姐搵嘢用凳仔，呢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若要确质，仍在有气质，从未觉缺失，从未怕黑。我身躯太细路，身宽广阔够足。时代在变更，谁亦要跟真。高争才是最真，这位矮妹不作陪衬。一米五亦比多我，却永远后生无从识破。高腰裤亦比多我，哇哦，怎么穿衣都似做错。我明噶，我影相都是排第一行。使乜理其他人啦？呢个世界仲有好多矮人陪住你，矮都可以拍拖，矮仔多计，矮多嬲死仗，你系最正噶。不需再高的色更好得，我望到台底自保高姿态，无为我怕太虚无。不需进步 king size 更造假，试着处理得最好。 哇！呢首歌我都啱唱喎、 啊，系咩？ 有冇谂住邀请阿小厨茄、阿丽英出嚟一齐唱啊？ 有啊，有谂住丽英小厨茄， 可以啊，好多朋 友、 啊、 有呢 个 矮妹正传啊，道出咗我呢啲咧身材娇小嘅人咧，系、有好多好处同埋好多正嘅地方。 一情秒嘴啊！你唔使俾啲。高嘅我唔要啦，咁样系啊， 纳米楼，我直头当系皇宫咁住啦， 正啊，中意呢啲啊，好啊，电话号码18723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我哋十二点半之后有猜猜我是谁，今日咧我哋嘅题目系、猜猜佢系乜嘢。嗰、个叫做唔系零食啊，嗰个叫做 怀旧小食， 小食 系啦，香港嘅怀旧小食。 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咯。 仲有少少时间咧，同大家咧即系关心一个嘅情况。呢、這个咧就系、是、一个妇女啊，究竟佢点解即系结咗婚之后一路都不孕咧？咁样即系或者不育咧？咁样 你做咩今日啲题目一系讲阿妈，一系讲啲 女性？系因为望住你嘛，咁啊，但系你唔系啊，你生育，你生育好正常，系 我系其咁。 话说喺内地咧，就有一位咧系中年妇人咧，佢就结咗婚两年，咁但系咧就好想快啲有 B B， 但系就一路都未有啦。咁啊，于是咧就睇好多医生嘅，咁都揾唔到个原因。后来咧，佢就去到呢一个嘅医院嗰度啦，系生殖内分泌科。就个专科门诊嗰度睇医生，就咧医生一见到佢就明白点解啦。 吓，因为见到佢中医嚟嘅，一望就望到佢嘅样。 咁啊，医生话咧，一望到呢位中年女士咧，佢面上边好多粒粒啊，即系好多痘痘啊。 咩啊？ 即系面上边好多系啊，好多啲痘痘啊，粒粒咧。咁于是就明白点解咧？ 哦， 唔能够怀孕啦，怀孕唔成功啦。咁原來咧，呢一個咧係同咧女性咧有一種叫患上咗叫多囊卵巢綜合症。 嚇，佢嗰啲呢個症咧係會顯即係現咗喺塊面嗰度。 點解咁講咧？醫生話咧，面上長期長滿呢啲痘痘咧，係多囊卵巢綜合症嘅反應嚟嘅。 哦， 咁或者可以話係一個信號咯。咁而患咗呢個多囊卵巢綜合症咧，就容易發生係不孕啦。咁樣喎，最初咧就係、是。睇呢一个嘅新闻嘅时候咧，就话啊，点解个医生咧一见到嗰、那个， 系咯， 咁我知点解一睇你个样啊，我知点解你唔怀孕啦，唔系啊，话嗰、那个中年妇人啦，我仲喺度谂啊，唔通呢个医生咁衰喎？哎呀，你块面咧烂面啊，你 老公 都唔想同你 咩啦？系啊， 原来唔关事，原来唔系咁样， 同埋以为佢系一个咧，即系风水师啊，望望你个样，即系冇得生啦，嗱就唔系嘅。即原來嗰個病徵咧，會顯即係反映翻喺個塊面度。 係啊，反映咗咧，原來有呢一種嘅 咁有冇講過話咧？如果我醫好翻我塊面嘅時候，咁跟住我就等於醫好翻我嗰個咩？ 反而佢係從呢一件事咧，即係話翻俾其他嘅女士知道咧，即係喺你嘅成長過程，尤其是你即係發育啊，嗰、那個階段由青春期開始，因為我哋嘅青春痘都係由青春期開始啦。咁要注意咯，即係如果係到你长大到即系三四十岁都仲系咁样嘅情况咧， 即系我哋唔系要揾阿 Jacqueline 啊，咁啊，真系可能系有呢一种咁嘅多囊嘅综合症嘅情况，咁都系一个信号嚟嘅，咁啊又学多样嘢咯。 唔系啊，因为咧有好多时咧都系话咧，即系以为青春期，但我唔知啊，你嗰时系咪咁咯？我就系嘅， 我系啊，成面烂晒， 吓真系啊，又即系好似冇咩边个唔经历嗰个阶段。 我而家都， 你都而家都系 已经系半百啦。都仲系会生嘅， 你唔好话你呢啲系青春，你呢啲系火爆嘅啫。但系你呢啲虚火咧冇得发泄，你明唔明啊？ 你又知 咁如果你呢啲咪显咗喺你喺显现咗喺你块面度咯？我唔使知噶，你自己讲啦。 唔好以为太了解我啊！ 所以咧，身体上面咧有啲咩都系会反映咗出嚟噶， 系啊，多啲注意吓。好，呢个时候准备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当局昨晚将新增的3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居住的深井丽都花园第二座列为受限区域，大约78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執法行動今早大約10:00完結，當局向未有進行強制檢測的6人發出強制檢測令，或者同時定額罰款5000元。另外有30多戶居民沒有應門，呼籲盡快聯絡當局。政府多個部門共派出大約210名人員參與今次行動。5歲女童被虐待致死案，女童的父親和繼母被裁定謀殺罪成，繼外婆兩項殘暴對待兒童罪成，案件將會在下個星期二判刑。女童父親的代表律師求情的時候說，被告並非為個人的滿足而體罰，是希望教好子女，又提到若果單獨考慮每次體罰，情況並不嚴重，只是加起來才養成今次結果。繼母的代表律師求情的時候說，他們曾經擁有美好的回憶，並非有意圖傷害或者虐待子女。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說，今次將公開活動呼籲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廢票視作非法行為，既是針對有關情況，亦都是回應全國人大常委的相關要求，市民不用大驚小怪。湯家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個人是有自由選擇投票與否或者是否投白票，認為有關法例主要針對有組織、公開呼籲和有廣泛影響的行為，屬於破壞選舉，相信三兩知己在地鐵和巴士站等公開地方談論投票意向的行為應該不會受到影響。美軍導彈驅逐艦馬斯廷號今個月初在南海和中國航母遼寧艦並排而行，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例行記者會表示，台海局勢複雜嚴峻，根源是民進黨當局以及台獨分裂勢力勾連外部勢力，破壞台海和平穩定。他說大陸願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是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解放軍在台海地區組織實戰化演練，是針對當前台海安全形勢和維護國家主權採取的必要行動，是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挑釁的嚴正回應。馬曉光又說，堅決反對美方渲染所謂中國軍事威脅，反對美方打台灣牌，持續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微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多雲同有幾陣雨，星期五稍後雨勢較為頻密，下周初天色好轉，日間乾燥。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850点，升352点，总成交金额76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9蚊，升11蚊；美团288.2，升12.2；阿里巴巴236.6，升3.4。盈富基金29.12，升2毫；小米集团25.55，升6.5；吉利汽车20.3，升1.06；比亚迪股份176.9，升8.6；蓝光加宝服务51.65，升1.5；中国平安91.7，升8.5；东方海外国际109.1，跌16.3。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72， 日元 108.95，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54， 人民幣 6.54， 英鎊對美元 1.377， 歐元對美元 1.196， 澳元對美元 0.76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09。 日經平均指數報 29,627 點，跌124點。港金現價報 16,170 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48美元，卖出174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CIBS 小岛上的爱情故事，南芬阿嘎。 在这个地方交通虽然有啲唔方便，配套有啲唔完善，但是以上的缺点我都接受。我爱这个地方，这里是南丫岛。 首个由伊朗人制作的 CIBS 节目，来自伊朗的故事。 Religion has definitely affected how we perceive things in Iran. I don't think Iranian art is like religious at all.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风骚正安常识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我知，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边嘅嘢会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边摆啲重嘢，咁我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号码1872388，星期三第最尾嘅半 猜我是谁，风骚快活人 系啦。 咁咧就今日嘅题目系香港怀旧小食， 系啦。就因应咧就系我哋嘅香港邮政系啦，就推出呢个香港怀旧小食嘅投票系啦。咁究竟我哋啊香港有仲有啲除咗佢揀嗰几款啦吓，咁啊仲有啲乜嘢嘅怀旧小食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 嗯，好啦，我哋继续咧都会有一啲嘅心意卡作为纪念品咧送翻俾我哋参与嘅听众嘅。放心，我哋会揾埋阿曾志豪签埋名先嘅。 系啦系啦，我哋唔好赖低， 唔会留低佢噶啊。OK， 呢个时候系咪有电话？ 有啊有啊有啊，听众第一位系 Hello。 你好 ，Hello， 猜猜我是谁？ 喂，花田好，彭仔好， 你好，你点称呼你啊？ 阿聪啊， 聪，聪聪，系啦，阿聪哥，系啦，聪哥啦，系， 阿聪，系咁好啊，唔使工作啊，今日， 做紧嘢，不过食紧饭时间。 哦，好啊，嗱，聪哥， 十二点几， 系啊，系我哋做到一点， 唔怪个肚，个肚都打鼓啊，我而家。 好啦，聪哥，你系出题目嗰个，一定系啊，搵我哋两个出题目俾你。 系啊。 试下估咗先啦。 好啊，试下估，你估啊彭仔嗰个定系阿甜甜嗰个咧？ 系啦。 阿甜咧？ 嗯。 呢个小食咧， 怀旧小食咧，我细个好喜欢食嘅。 而家唔喜欢啊？ 而家咧就因为咧佢真系少咗地方有得食、哦。如果有得，就算有得食咧，佢已经系工场制咧，即 系、哦、即系胶嚟嘅，嗰啲系变咗胶嚟， 就真系唔系几好啦咁。 甜 噶？系啊，甜嘅。嗱、你唔好谂住系圆个，唔系圆个，系啦，系啦。咁咧就你望到佢咧，你就觉得哇，见到佢好舒服咁嘅样。样嘅，即系佢， 见到佢会好舒服， 即系佢个样子嘅嗰个怀旧小食啊，好舒服嘅，软绵绵嘅， 软绵 系啦， 但系又 三个字， 但系又唔系 唔系圆形嘅， 唔系圆形嘅，系啦，我都估你估系。 咁系咪好视乎？佢系咪要有嘢装起噶？ 其实咧佢又唔使有嘢装嘅，好通常咧，嗱，通常啊，佢嗰、那个包装系点咧？系用保鲜纸。 嗯保鲜纸包埋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嗱， 保鲜纸 咁咧，你就系唔会得一，即系通常都系打孖两件咁样嗌嘅。 黐饭定乜嘢咧？ 唔系黐饭，冻食嘅唔系热食嘅。 冻食嘅 打孖 甜嘅系 茶果， 唔系圆形嘅。嗱，我都讲咗唔系圆形嘅，系啦， 唔系圆形， 系啦，三个字、哦。头先我讲三个字、哦， 用保鲜纸包。 同我多数都系用保鲜纸。 系咪有唔同颜色噶？ 通常都系一隻色嘅，通常啫，系啦。咁佢当然咧，佢加咗唔同材料嘅，咪变咗唔同颜色咯。唔系钵仔糕啊！哎呀，讲咗啦， 我冇话系钵仔糕啊！ 你睇又咗系一 把刀喎。我冇话系钵仔糕啊！ 原本真系想估钵仔糕。 系啊，唔系咯，都话三个字。 我心里边谂嗰种都系两种颜色嘅，都系个而家通常就搵个 保鲜纸 包住，同埋都系胶嚟嘅，而家系。 系啊，系啊，唔好食啊！但系你望到佢样，会唔会觉得好有软绵绵嘅感觉？ 我又 好想食佢。 我又唔觉得好舒服。 不如咁啊，阿聪啊， 糖糕。 系啊， 白糖糕有啡色噶。 系啊，我净话睇下佢多数主打系白色啊嘛。 系， 佢而家先加咗唔同料啫嘛。 咪系咯，成日都系咁样搵个保鲜纸包住噶嘛，唔、 啊、 好食噶 而家。真系唔好食噶，同埋咧，哇！如果再硬啲买咧，佢成硬嘅起胶。 但佢本身都系圆形噶嘛 ，cut 咗做三角形噶嘛。 佢一底咁样拎出嚟就系圆形嘅。 都系，但系佢通常买咗有时 系 三角形噶嘛，系啦。 而家真系好难买到好食嘅白糖糕喎， 同埋咧硬咗。 好少见啊！ 硬咗去买咧有啲酸噶， 系啊， 系啊， 同埋有阵时再硬啲啊缩嘅， 系啊系啊，酸同缩系跟住个步骤跟， 酸缩酸缩 系啊，中唔中意食啊葱？ 以前成日食嘅，而家真系少买咗咧，就少咗啦。 因为以前嗰啲真系坚好味啊嘛，同埋真系自家制 咧。而家唔同咗啦，已经。 而家如果想食咧，你唔系想买系胶嚟嗰啲咧，你就去粥铺咯。粥铺有啲粥铺都仲有， 都系啲怀旧啲嘅铺头先有。 系咯 ，OK， 喂，恭喜晒阿聪啊，系啊，努力 答咗，系呢个 ，thank you， 白糖糕，我哋会送翻 心意卡， 心意卡俾你， 拜拜聪， 好，拜拜， 拜拜，下一位系边位 ？Hello， 叉叉，我是谁 ？Hello， 系咪我啊？ 系你啊，你叫咩名啊？ 我系阿郑太啊， 郑太肯定成日喺屋企整怀旧小食咧， 系咪啊？ 唔系啊，我中意食咋，唔识整啊， 唔识整啊。咁你而家煮落饭未啊？晏昼 食咗咯， 食埋添啊， 好快手喎，真系。 系啊， 好啦，阿郑太，咁系咪冇得拣噶啦？阿郑太， 咁你想拣咩啊？你识出题目啊？ 系估啊， 我 想 估。 如果你估咧，就得鹏仔俾你拣啦吓。 好啊， 好啦。嗱，我呢一個嘅懷舊小食咧，亦都係街頭小食嚟嘅，熱食嘅，我呢一個係熱食嘅， 係， 咁咧就有四個字嘅， 四個字， 四個字嘅，嗱，咁佢咧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係啦，咁但係咧有啲朋友就唔中意食咧，係因為嫌佢肥膩啊，好多油啊。咁样嘅，咁熱食嘅，以前咧，即系再怀旧啲嘅时候咧，喺啲即系啲街市嗰啲惠食街啊，你会见到咧，就通常一档一档咧，就走鬼档咁样，就会成烹油咁样走佬嘅，即系如果似走鬼嘅时候，连埋啲油咧一齐走，所以就话好危险啊，好危险啊，好容易会咧啲油弹到啲途人啊， 滋养三宝啊， 哎，啱晒。 系 讲到好出啦，直情 系啦，煎羊三宝啊，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啊！ 你中意食边三宝啊？ 嗱，豆腐啦， 系 啊，嗰啲香，嗰啲香蕉啦，咁佢有 香蕉， 唔系啊，炸椒、辣椒啊， 你讲青椒系咪啊？ 系啊，青椒啊， 炸香蕉啊， 仲有咧， 青椒啊，豆腐啊，就咁样嗰啲。就咁樣一嚿嚿嘅魚蛋咁咯， 係啊係啊， 咁魚蛋。 你唔中意茄子啊、矮瓜、洋矮瓜？ 唔中意，我唔中意。 矮瓜咧，因為我敏感。 係啊，係咪食咗個蟹啊個口？ 食咗個條脷鼠咧。 喂，阿靜姐，我想話咧，我都係嘅。咁咧即係，但係咧，我最近咧試過一隻咧，係唔知邊度，好似應該係日本嚟嘅矮瓜咧，係 OK 喎。我又食到，不過可以切走嗰啲囊，淨係食嗰啲肉咯。即係有啲人有啲咪連埋啲囊嘅嚟煮嘅，就我諗應該係嗰啲囊令到你敏感啊。 刮走啲囊， 唔知我總之嗰日食到，咦 OK 喎，又食到喎咁。 煎釀三寶 要成日試，要成日試咯。 係啊，試唔同嘅品種咯，係係啊 OK。 煎釀三寶我都係中意食茄子。 同埋咧，我想話就咁煎釀三寶，你唔加啲豉油同埋嗰啲甜醬咧，對唔住你嗰佢根本就唔食豉啊嗬。 我豉油就夠㗎啦。甜醬嗰啲就唔需要啦。 OK， 好啦，唔該曬。 而家幾多錢三寶幾多錢啊？ 好似 而家應該都唔平， 十蚊三件啊， 係咪啊？ 好似係咁啦， 嗯， 唔係度度地方有嘅又係。 係，我知道有大角咀有一檔咧。 我哋樂富好彩都有一檔啫， 隱世嘅有一檔， 街都有喎。 係咪啊？但係咧嗰檔隱世大角咀嗰檔咧真係好平嘅，唔知六蚊。系咪六蚊 一件啊？ 六蚊有三件啊！ 咁 系咪六蚊定系？哎，唔系啊，定系五蚊有三件啊？ 咁犀利啊！ 系啊，咁同埋咧， 好迷你噶， 系好迷，唔系好迷你。嗰个铺头好迷你，同埋佢中意开就开，唔中意开就 呢啲咪型咯。 所以成日想揾佢买咧，都好难嘅。 诶，有缘啊，有缘。 唔系近期啊嘛？ 唔系啊，佢真系唔休做噶， 因 为 佢平， 佢真系街坊益街坊噶咋， 系 过日神咁噶个老板好似。 正， 但 系 好食嘅， 恭喜晒郑太。 好，我哋有心意卡送翻俾你。 好啊，多谢。 好，拜拜。 好，我哋唔好停啊，我哋接第三位嘅听众 啊， 系啊， 真系不停啊，玩过不停。你好，你系边位？丰收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Hello， 你好啊，点称呼啊？ 我系轩仔啊， 轩仔， 轩仔咪真系成日要揾我个轩仔啊？ 系啊， 哦，同学， 系啊，同学嚟啊， 唔系追功课啊嘛， 连你同学长都知道你， 唔系嚟参加游戏啫。 啊，你真系我哋嘅勇趸嚟嘅，轩仔，唔使翻学咩？ 啱啱上完网课咯， 我上完网课， 啊，你唔使翻学嗰个系咁惨啊？ 即系抽唔中翻学， 系咯，抽唔中翻学嗰个，唔系啊，我知啊，即系话有啲可以翻实面授课 面授课程课堂 啊，系啦，我哋而家就网课紧啦。 你想唔想面授课堂啊？ 都想噶，咁始终面授个效果会好啲，而且可以见到班同学同埋老师。 系啦， 希望你快啲可以啦。 系啊 ，OK， 好啊，咁你揀边一个同你玩游戏啊？ 咁桂花田咧， 好啊 好 啊，嗱呢一个咧小呢个小食咧，我唔知你有冇食过，不过咧而家系有得卖嘅，就系同以前一样咧，以前咧就系会新鲜一盘盘咧，你拎出嚟嘅噃，咁咧你要食嘅佢嗰阵时咧先至会整俾你嘅，不过。系佢即因为咧佢嗰样嘢咧已经系做好嘅，所以咧但系咧佢又唔会咧预先整定喎。当你、 你话要买，佢先至 系啦，同你去包装系啦， 佢先俾个份量你。 系啦，啱啦，啱啦，啱啦。 我知系咩咧？ 三个字系 咪好嘈噶？ 是一底一底咁样噶。 佢整出嚟係一底底嘅， 即係佢原裝嘅原貌係一底，但你買係唔會買一底嘅。 係啦，你買咧就係散收收嘅。 係啊，你話要一包，係 啦，要一包係啦。 佢就整一包俾你，係 啦 個份量 比較嘈啊。不過而家咧就已經預先包裝咗。 我都冇見到喺街邊有 喎。冇個原先一底咁樣去。係 啊， 係啊。 然之後好嘈咁樣咯。 係啦，好嘈咯。咁所以又可能嘈得滯，所以而家要包裝咯。 我諗唔係 啊。幾蚊有一包噶啦。 系， 同埋佢一包里面咧，佢嗰啲食物咧系冇固定嘅形象嘅，喂形状嘅 系，三千八个可以， 系啦， 吓，系咸咁讲都系甜定咸噶？ 甜嘅， 系甜食嘅， 有辣嘅， 吓 有辣有啊，加姜咪辣咯， 我加姜， 系啊系啊，有一只姜嘅， 系未食过。 死啦！阿轩仔好细个，佢读中学咁样，可能佢未必见过。你阿妈咪一定食过。 系， 我哋俾多少？ 系咪三个字噶？ 三个字咯，系啊。 可唔可以俾最尾个字佢估啊？ 嗱，头嗰两个字咧系一啲声响嚟嘅。 嗯。 咁加第三个字咧系一个糖字。 系啦。 嗱， 系咪嗰个叫叮叮糖啊？ 差唔多啦， 就算佢系啱啦，我哋通常都系叫佢咩啊？ 叮叮糖， 喂，而家咧佢哋唔叫叮叮，系叫叮叮 糖，叮叮 糖，系啊系啊，会咁样嘅。有冇食过啊，轩仔？ 有啊， 有系咪喺学校小卖部有得卖噶？ 冇啊，我都唔记得咗喺边度食过啦。 可能喺嗰啲咧卖凉果嗰啲地方。 系啊系啊系啊，以前咧我哋系嗰啲叮叮糖咧系会系一底嘅，有一底咧，咁跟住咧 小贩捧出嚟， 捧出嚟，跟住咧佢就用保鲜纸包住啦。当你要嗌诶买嘅时咧，佢即时喺嗰底嘢咧，喺啦攞个凿咧喺度凿出嚟，凿到咧大概咁嘅份量咧，佢就会 pack 俾你噶啦，攞个纸袋，仲要攞纸袋嗰时。 所以使唔使两蚊啊？ 差唔多啦，系啦，真系好平嘅嘢。 系啊，好平嘅。 O K， 好黐牙咯，我记得。 啊，起码啊，起码阿轩仔识啊，你喂， 系轩仔， 系啊，好啦，恭喜晒你啦，咁我哋咧之后我再约你嘅时候咯，我先再约你吓。 好啊 ，O K， 好嘛 ，O K， 恭喜晒轩仔，拜拜。 系呢个听众咁特别嘅啫。 咩意思啊？ 即系之后仲要再约佢。 佢乖仔嚟嘅佢。 好。 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啊？讲下香港嘅怀旧小食。 个歌名出嚟啊！佢系方浩文嘅 Freedom。 系啦，继续我哋猜猜我是谁？听众你系边位？ 黄小姐 ，Hello。 黄小姐 ，Hello， 你好。 系诶，你想系出题目俾我哋，定系我哋开个题俾你啊？ 你哋我估啊。嗯 好 啊，你估啊，好啊， 咁啊，你想要吓？ 仲我头先我咪出咗咯。 好啊，喂，我呢个咧，好易啊，三个字嘅，都系甜食嚟嘅。咁咧就好得意呢一个嘅怀旧小食咧，佢咧又会个名称咧又会用咗应用咗喺咧女性嘅身上嘅、哦。 系 女性 有。 女性 有 有、女性咧，有一啲嘅衣服上边嘅辅助物咧，啊，唔知点解用咗呢种嘅怀旧小食个名嘅、哦？ 衣服啊， 喺衣 几多个字噶？ 三个字系啦，呢种怀旧小食咧就甜嘅，我哋食嘅时候咧，通常就会咧，好原始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揾两支竹签就叉起佢。咁咧就可以喺街度食噶。 点解佢会系喺摆喺女性嘅身上边啊？ 女性有一啲嘅辅助物啊，即系系咪衣服辅助物啊？ 哦， 定系身上嘅辅助物？ 即系头先讲嗰个咯。 咁你唔系你嗰个嚟噶嘛？我而家系我呢个啊。 嘿， 系啦。 咁样喎、 啊。我哋通常食嘅时候咧，就会好挑剔咧，就会话要有豆定冇豆啊？系啊， 钵仔糕 耶，咪就系钵仔糕咯。 唉，真系冇谂过劈，哇，赠送大礼 嘅， 基本上 几好啊。 好啊，系啊，钵仔糕啊。 你中意食有豆定冇豆啊？ 梗系有豆啦。 系啊， 你中意食 黄 色 定红色啊？ 黄色啦。 我想问咧，以前咧嗰个叫做钵仔糕咧，有只碗仔喺度咧，嗰个 feel 真 系 好鬼正嘅。 嗰啲先系钵仔噶嘛。 有阵时咧，仲抠到咧，放学嘅时候抠到嗰个叔叔咧，推个车啱啱新鲜热辣咧整出嚟嘅时候咧， 元朗仲有 热噶。 元朗仲有有一档粥铺系。是有呢個熱辣辣嘅 碗， 係啦，然之後你買嘅時候，佢就先撩起出嚟。 係啊，而家嗰啲咧又係交貨嚟嗰啲咧，哇，硬到死嘅又係。 好，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啊，係咪同多一位聽眾玩遊戲？ 有啊， 好多謝 曬 黃 小 姐。好，最後呢位啦， 拜拜。 你好啊，邊位啊？你係？ 歡迎你好 ，Jackie 啊。 喂，你好 ，Jackie。好誒， 睇你樣會出題到我。 你出題啊 ，Jackie？ 誒，唔係我估啊。 好，你估。 阿田啊。 好啊。 好啊。 嗯。 好，我呢一个小食咧系 好饱 嘅，通唔系通都，如果你叫得多可以饱嘅。咁、我哋通常都会叫咁样五个字嘅， 叫五个字 系啦系啦， 五 个字全部都系佢个食物嚟嘅，只不过系即系好似滋润三宝咁样，你讲晒豆腐豆腐鱼蛋香青椒咁样，即系讲晒佢出嚟嘅其实。咁咧，佢咧呢一个 咸定甜噶？ 咸嘅， 咸嘅。 咧其实就系咁样嘅，佢都要加啲酱料嘅噃。 哦， 系啦。咁啊，佢咧有啲颜色咧喺嗰度咧，就系将嗰一种其中一种颜色咧，就搞掂晒，摆晒嗰几个小食小食上面嗰、那个食物上面嘅。 即系个名字 有 颜色噶？ 唔系，嗰啲食物系有色素嘅。 哦， 摆明有色素嘅，系啦， 系咪橙色嚟噶？ 系嗰、那个， 橙色嚟嘅。 你一定要加啲甜酱同埋嗰个豉油咧，你真系 仲有 芥辣啦。 哦，嗰啲系咪嗰啲卤水串又生肠鸡脚嗰啲啊？ 咁个名叫咩？ 佢又唔系叫卤水嘅、哦，佢唔系卤水嚟噶嘛？ 系卤水嚟噶嗰啲。 点会橙色、哦？ 系。都系，但系系老啊， 老出即系染色嗰啲系嘛？通常你就会叫晒嗰、那个嘅，即系嗰、那個、几个食物出嚟咧，就系嗰个名咯。啱啊，其实你啱嘅，不过你系你想讲咩名啊？ 系有一个名五个字噶， 五个 字。即其实系佢嗰处嘅嗰几样嘢咧，系就系嗰样嘢食嘛。OK 嗱，其实咧，阿 Jackie 已经估啱噶啦。通常你都会叫生肠墨鱼肾噶嘛。 哇，唔会啊！ 你会叫咩噶？ 咁我都要食鸡脚噶。 唔系，我知鸡脚就还还鸡脚咁样。 咪就 系 老，咪老 生肠墨鱼肾咯。 呢啲叫做 啱啊！生肠墨鱼肾咯，就 系叫老水。 老你死，唔系啦， 都系老水。 恭喜晒阿 Jackie 先啊！我哋心而家送翻俾你啊！ 多谢 Jackie。 系啊，怀旧小食， 好肚饿啊！ 好，听日见啦， 拜拜。